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私人恩怨江湖了断。今日直播室好热闹，我是小张张。 算啦，大家第一届人，我是小曳曳。 拆啦，咁咪拆啦。 小人人， 你好啊， 大家好。一团和气咪好咯，外遇同外套到底边样重要呢？一阵话俾大家听。 最惨有啲人咩都冇咧，系咪？外遇有冇？外套有冇？系咪？想喺度嘴嚼嚼。 边个？边个？边个？ 喂，好啦，喂啊，一家嚟啦，28度嘅温差，湿度77%。 好啦，我 哋头先直播室发生啲咩事，翻嚟同你交代一下。When you moved your mouth to speak, I felt the blood go to my feet. Now it took time for me to know what you tried so not to show. 十点搭三，我哋有呢一首 remix 嘅 I Love You To Watch Me Global 嘅名作。有阳光有骤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系多云有骤雨，长数天风势又较大，天气嘅不稳定又增加。三小时节目，香港电台第二台，叫做风骚快活人。爷，不如你讲呢个外土与外外咩话？ 外语， 我分享一个心理学研究先啊。有个心理学研究话咧，如果办公室入边咧 多靚仔靚女嘅話咧，即係同事啊，係、 嗯、 會令到整體個辦公室嗰個生產力咧係會上升。 使你講咩？ 同埋 你喺度嗰陣時，生產力都好勁嘅。 同埋 啲催產素都好高。 同埋同事嘅免疫系統同埋嗰啲心血，即係免疫系統會好咗 好啲啊。 啊！免疫系統嘅毛病，即係個心臟血管嘅毛病都會解決 好啲啦。係啊，唔使你講，係人都知啦。 你嚟咗之後啊，成個水平跌咗。 我想問你一樣嘢，你阿媽女人。 喂，我唔準你侮辱心理學嘅研究。 我唔係侮辱心理學。 揾一次嘅 Donna Maeve 就講一樣嘢，好唔好？ 可以 講過㗎啦。 我要提大家， 講過嘅呢樣嘢， 因為今日喺呢兩日喺呢個直播間入邊，完全感受到呢一個心理學嘅研究。 梗係啦， 李麗。系完全哇，变咗第二个人啦、 啊！对唔住，早嗰轮佢都系咁啊， 爱恋没经验， 唔系嗰阵时候佢都系有一个系嘛，不过而家走咗啫嘛，系咪先？你做乜嘢？你唔抵得 我？Sorry， 我想讲，各位同事永远都会喺我心中，佢冇离开， 咁咪得咯。 我想同大家讲下咩事，因为咧， 佢变住， 因为咧，我哋香港電台咧係啦，好多新嘅氣象，有啲好嘅節目咧，陸續都會推出俾大家。咁琴日咧，喺隔離嘅台咧，即係一台咧，就有一個新節目啦。咁、有位新嘅同事過咗嚟啦。咁、你介紹啦。 佢係冇過咗嚟，就只不過就係係啦，夜晚黑佢有一個節目。 調咗喺 咁啊，跟住而家就係朝頭早，星期一至五都會見你。 交俾你分享下你例如。 咁所以我哋覺得好開心，係啦，因為其實有啲新嘅氣象，有啲新嘅朋友。 係咩？邊個啊？嗰係 嗰個係啊邊個咯？咁所以其實大家可以聽下嘅，咁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咁每一日翻嚟嘅話，大家又可以見面，大家又可以傾偈，又可以嘅就係有啲唔同嘅嘢可以吸收到。其實咧，唔單止我嘅喎，小強都係。 我 尋日佢企喺出邊度傾咗好耐偈啊。 我知啊，叫米哈，我尋日同佢喺走廊咧，係啦，就傾下睇書嗰樣嘢。 你睇嘅？ 有個我啲咩有啦，你冇噶，你冇啊！ 你有文明嘅咩？ 有啦，有啦，我睇下睇咩書啫嘛。 佢咁小氣嘅， 你睇咩書？ 小氣啊！ 記一年，佢記一年， 唔係你冇 記一世 睇書咯。 我講咗啦，嗰本書我買錯咗啊嘛。 係咩啊？ 係啊，所以人哋係作家。 制服誘惑啊！ 係啊，所以咪傾 點樣制服啲誘惑？ 冇錯啊， 講過噶啦， 冇錯。算啦，冇心裝作。 借本書俾你。 我唔使啦。 咁樣咯，所以我哋呢一排我真係覺得會比較興奮，同埋比較開心咁樣。 冇錯啊，身體狀況非常之好嘅嚇，落唔落啲喐動向前啊嘛，唔好成日咧好似一潭死水咁啊。 係啊，你有冇嘢想講？你有冇嘢想講？ 有咩想講？ 係啊 ，fair 啊嘛。 好啊，都有啲新氣象咯。 有冇啲咩想講啊？係啊，有啲新氣象嘅， 有啲新 嘅唔開心嘅， 都有啲嘢想講就係咩？仲有我兩個新時代奮鬥者嘅拍檔都喺佢哋嗰個節目入邊，係 冇錯， 洋葱同埋海琪。 系啦， 咁大家又見翻面，咁樣又好開心， 開心係啦。 我哋大家都要加油。 有啲奮鬥者又去咗邊啊？ 嚇，咪繼續奮鬥咯，繼續奮鬥。人哋都講咗奮鬥者，咪繼續奮鬥。 咪就係咯，永遠係留喺你心中咁咪 OK 啦，係咪啊？留一個位置喺度，你知唔知呢啲叫做乜嘢 啊？ 呢叫做心上人。 哦， 住喺你心上面嘅人， 唔係啊，大家都喺我心入邊㗎， 總有一個位置， 三位前輩都喺心入邊 㗎。唔好，千祈唔好。 喂，講到奮鬥者嗱，留意住啊，我哋落嚟。其实好多新嘅声音、新嘅面孔咧，都会陆续喺节目出现啦吓。例如话我哋有两个妹妹啦，上个礼拜出现咗一次啦吓，就呢个。 再加埋 Rachel， 风 show 嘅 思达， 大家要鼓励下佢哋啊， 梗系要啦， 即系做得好嘅俾啲掌声。 风 show 思达即系陆续仲有噶， 做得即系 唔好嘅都要有掌声， 鼓励 系 加油啊！风 show 思达， 听日啦，听日又会再出现噶啦， 冇错。 好，私人恩怨讲完未？ 讲完， 我哋完咗啦，你咧？ 咁我對大家 佢唔會 得有恩嘅啫，冇怨噶。 哦，係啊， 我冇啊，你有啫嘛，你完咗搞掂啦。 我對你都係噶，我係以德報怨。 係咩？頭先咪咁講噶噃。 我對你啊，我以德報怨，係啦。 OK， 咁你唔好再怨天尤人啦。 講第一咯喎。 如果冇啊，有嘢同你玩嘅。 好啊， 係啦，可以同大家玩嘅。好啦，其實咧好簡單嘅，就係所有聽緊我哋嘅節目嘅朋友嘅話，都可以玩嘅。好簡單嘅啫，隨手大家一定有手機，係咪？ 係 好，請你擺去設定呢一個嘅就係幫自己。影一张相，系啦，就咁影 一 张相，系啦，即系总之你帮自己影一张相 ，selfie 一张， 而家影一张相 ，selfie 影一张相，系啦，好啦，影完之后嘅话咧，一阵间翻嚟话俾你听有咩好玩，系啦，影一张相啫，只系。 好簡單嘅啫。 翻嚟 咁一陣間，我就可以話俾大家聽嘅就係究竟做乜嘢。嗱，所有嘅而家聽緊我哋風騷發榮嘅朋友嘅話，我爭啲講咗名添。風騷發榮， 喂，你唔好記住人哋記埋人哋嘅節目名啊！李麗蕊前輩 都可以影相嘅。你影完之後嘅話咧，一陣間咧就話俾大家聽究竟可以點樣。影咗未？ 影咗， 大家影咗啦嘛。OK， 好啦，影完啦喎，係咪？好，請你打翻開你自己張相。 係。 系啦，所有嘅朋友都可以咁做嘅、 啊。哇， 睇睇你自己张相， 好靓啊， 系嘛？好，阮仲阳俾你张相我睇下先啦。 好， 嗱，咁而家咧，其实点解会俾呢一张相去同大家睇下咧？就系、是、想测试下嘅，就系你今日快唔快乐？ 哦、 你今日开唔开心？ 系 啦、啊啊啊， 在心理学嚟讲或者喺社会心理学嚟讲嘅话咧，其实咧你只要睇几样嘢嘅啫。第一，嘴角有冇上扬啊？ 嗯。 嘴角有冇上嘅、欸？ 我呢度算 我有， 系啦，阮仲阳系有嘅、 啊， 所以今日佢系开心嘅，好明显嘅。好啦，跟住你亦都睇下嘅就系话咧，你嘅眼角嘅话咧，亦都有冇嘅就即系向上啦。因为如果你要笑嘅话咧，你一定系会嘴角都会向上， 跟住会扯嘅。 系啦，咁你嘅眼角嘅话，如果当然有一啲可能上咗年纪嘅，可能会有几条呢咁嘅纹啦，唔好介意，唔好介意、啊，代表你开心。同埋嘅就系你自己呢一个嘅 苹果肌， 苹果肌都系咧微微向上嘅。咁如果呢三个位置嘅话咧，都系向上戚嘅话咧，恭喜晒你！你今日非常愉快， 哇，不得了啊！个五月 嗱，望一望系你不得了啊！咁其实又望一望阿小强啦，嗱，小强就有滴滴咁嘅个嘴角没有向上扬啊吓，你嗰张相啊， 知道 你嗰张相吓，其实你应该有少少嘢系缠绕 住 你嘅，唔算系好开心，有啲可能担心， 我棘住咗你咯， 或者有啲或者有啲嘢， 有啲嘢 未做完，会唔会即系仲谂紧嘢嘅？好啦，咁至於眼角嘅話，都未有話要好向上， 不嬲都係。 佢影相唔多視頻， 你麻麻地，你即係如果你相比之下，你冇佢咁開心。 喂，但係唔得喎， 係啦 ，Michael， 但係我又想問，係阿小強咧影相咧，其實我啱講嘅嘢，所以有少少。喐咗嘅，咁但系想话小哥有时影相都系唔笑嘅，即系佢通常都唔笑，即系嗰、那个个表情。 我检讨下先。 有冇嘢讲 嘅？唔会嘅。如果你睇下点解杨欣会笑？ 我又要帮阿马老师占翻个底先。 嗱，佢真系咁嘅。 唔系， 我好惊讶，点解会咁样？代表你而家你有个感觉。 佢而家系 好惊，好惊，好惊嘅样。 你想讲咩嘢？ 我想我话，因为咧嗱，即系咁讲啊，马老师唔好介意啊。 我唔介意。 有时年纪大咗，你皮肤会松噶，因为有时唔够瞓咧，我赚都会即系会松啲。 即系未必自己 hold 到， 即系未必自己 hold 到或者撑到啊。咁你又唔可以咁样比较喎，即系唔同年龄嘅话。 冇嘅，呢个就系一个普遍啲嘅一个，就系心理学上面要玩嘅嘢嚟嘅啫。系啦，咁因为我琴日咁啱我睇咗关于相关嘅嘢， 戚住只眼，顶起佢。 即系你可以尝试嘅就系同你啲啱啱相识嘅人，譬如好可能大家唔系好熟，但系你又可以影一张咁嘅 selfie， 又几好玩啊！打开个话盒子，跟住影一张相之后话俾你听啊，你今日都几开心喎！你 有冇同人玩啊？ 我一定会，你放心。咁所以我觉得几好啊，系咪啊？即系呢一样嘢。咁其实佢就系话，其实当然啦，亦都有一种嘅一啲社会心理学嘅研究咧，佢哋会将呢一个 selfie 嘅相咧，会攞去嘅就系俾一啲嘅即系 AI 又好，又或者系电脑去研究嘅，仲有好多种嘅肌肉，冇错。如果系真系都有微微向上扬嘅话咧，咁即是代表嘅就系你呢一排好开心，好信心咯。 远重向上扬啊， 系啊， 系啦。 所以其实大家都不妨可以每一日为自己影一张开心心嘅 selfie， 提醒自己嘅就系其实每一日都可以开开心心。 同埋又有第二个心理学研究，大家都可能听过嘅就系咩咧？嗰个测试咧就系叫啲测试者咧咬住支笔，笑，即系你咬住支笔个嘴唇，即系嘴角咪会好似一个笑嘅状态嘅。咬住支笔去睇一个卡通片，同另一组人咧系冇咬住支笔睇一个卡通片，就发觉咧咬住支笔嘅人睇卡通片咧，佢会觉得个卡通片咧系会好笑啲、开心啲嘅。咁呢个研究就话俾大家知咩咧？就算你嗰日真系唔开心，但系你都可以。 笑住咁 逼啦，或者系笑住咁样面对你生活咧，咁你嗰日可能都会开心啲。 系啊，呢个我讲过都系啊，因为其实原来你嘅身体有时候有啲嘢咧， 你 可以呃到佢 嘅， 佢系唔 知 噶。 你个大佬， 你个大佬又未必叫好蠢，但系有时你做有某啲嘢嘅话咧，佢就会以为，你真系咁样啊，咁佢就会配合你，佢会配合你。所以其实如果你唔开心嘅时候咧，你 都要 笑，你假笑， 都要笑， 哈哈哈哈，冇错。 我以为唔开心都要咬住支笔， 唔系啊，你笑。 你食咗支筆啊！ 你會呃到你自己嘅大腦嘅就以為你開心，跟住佢就會幫你分泌有一啲快樂嘅荷爾蒙，就會令到你開心噶啦。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頭先你做嗰樣嘢，你咪搞我啊！ 米哇，米米搞你，令到你哈哈笑啊！ 你米哈李麗蕊啊！ 哇，個好好啊！呢、這個聽 好啦、啊，呢、這個大笑瑜伽非常之好用啊！咁大家得閒就笑多啲啊！睇住風騷吧，天天開開心心啊！今日我哋有鼠窿鼠窿喺十一點啊出面，今日講得意啊叫做彼得潘症候群 （Peter Pan Syndrome）。到底是什么来呢？大家留意着自己有没有这种的状况。 像偷书，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迷失故事，上演了人人发慌， 10:29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范围啦，今日星期二，傍晚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今日吹微风，能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嘅展望。听日系多云同埋有骤雨噶啦。OK， 先听10: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正系审视的士加价申请，有报章引述消息指，当局正系考虑建议的士落标加价2元。以市区的士为例，就由现时27元加至29元，短途每次跳标加2毫，长途加1毫。的士團體原本建議市區的士、新界的士和大嶼山的士分別加5元、4.5和6元。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表示，如果消息屬實，加幅與業界期望有落差。他說包括保險在內等營運開支不斷增加，現時司機收入難負擔租金加幅。 但是如果政府最终决定只是加两元，业界只能够无奈接受。周国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希望未来可以每年检讨加幅。对于的士服务质素问题，他认同很多地方可改善。他又指白牌车侵蚀的士收入大约一成多，但是政府的管制检讨一直拖拉。重申如果的士司机收入持续处于不合理水平，将难以改善行业发展。警方在马鞍山恒安村恒月楼地下对开，找到昨日在尖沙咀怀疑被强行劫走的47岁女子，她并无受伤，无需送院治理。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非法禁锢，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消息指警方拘捕三名男子，怀疑同案件有关。警方昨日接获途人报案，指一名女子在尖沙咀宜昌街和汉口道交界，怀疑被两名戴鸭嘴帽和口罩、身穿黑色上衣和黑色长裤的男子以手袭击，并且被推上一架私家车，往旺角方向行驶。警方其后在区内采取行动，调配人员到有关地点观察，并且设置路障堵截。美国校园反战示威浪潮持续，哥伦比亚大学宣布取消毕业礼。毕业礼原定今个月15日举行，校方透过声明说，举办大型毕业礼有无法克服的安全问题，亦都无法找到能够容纳超过50,000人的替代场地。校方和学生一样感深感失望，但是仍然会为几个学院举办小型仪式。知情人士指出，校方曾经咨询多名外部安全顾问，包括反恐顾问，得出的结果是举办这么大型的活动变数太多。全美校园正迎毕业期，但是四月开始蔓延的反战示威，至少2000人被拘捕，多间学校传出暴力冲突。南加州大学已经宣布基于安全考量，取消主要的毕业礼，改以其他活动庆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多云，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19点，系跌56点，总成交金额40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4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2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8跌1.4，盈富基金18.63跌5仙，美团116.5跌3.8，恒生中国企业66.44跌6仙，阿里巴巴78.1跌1.4。上趟1.69升1仙，友邦保险60.95跌1.55，中国平安39.65升5毫，建设银行5.22冇升跌，中国移动70.55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54.5，瑞士法郎0.908，加元1.368，人民币7.218。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8,688点，升452点。港金报21,67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3.31美元，卖出2,32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火炭路系有坏车噶，咁现时慢线封闭，龙尾排到沙田马场。重复一次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火炭路有坏车，慢线封闭，龙尾排到沙田马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卫理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龙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多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提提大家，油麻地金粟街有紧急维修，金粟街介乎上海街同炮台街之间的唯一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六月二十三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星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故事来到最后一个星期，袁哥因为追求者孙斌而误会杜炳文，更令杜炳文提出分手。另一方面，公司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富梅同谷桥的梦想最终又会不会因此而破水？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到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咧，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阿风骚快活人啦。嗱，呢个世界上咧，即系奇难杂症，咩病症都有啦。好多我哋识，好多我哋唔识。有冇听过一种叫天生无耻啊？ 你讲紧边个？ 你讲紧边个？ 你 讲 我 先， 你咪讲我。 唔系话你咧， 唔系一定系我呢啲，我哋冲出嚟型噶。 唔系你系后天啫。 唔系天生嗰啲咩啊？天生胆生毛啫，我系。 仲要青出于蓝胜于蓝， 胆生毛几好。 天生无耻 square 我系。 喂嗱，其实咧，原来牙齿真系会有啲人话叫天生无耻、哦、牙齿嘅齿啊，同埋咁样，原来咧有几种嘅，佢有数量嚟计嘅，因为有啲人咧出世之后咧，佢缺少咗某。有一种嘅唔知咩 DNA 定唔知咩啦，咁又有一种叫缺牙症，缺牙症咧就六颗以下，即系你如果有争四只五只嗰啲咧，就叫缺牙症。咁、然之后咧，仲有一个叫全口缺牙，同埋叫无齿症嗰啲，即系 唔夠牙齒啦， 係 啦，咁嗰啲要點咧？就係、是、要種牙啦。咁其實都慘嘅，你乜細路仔由細到大生唔到牙出嚟， 佢食嘢嗰種享受都我諗減少咗。 係、 哦、 啊， 又係喎，食嘢你最叻啊， 我 啊你即刻感受到， 即刻感受到，係啦。咁、對於大人嚟講，亦都有啲大人可能因為交通意外啊撞一啲牙，又或者係可能咧蛀牙等等啦。日本而家發明咗一種新藥。叫做長牙藥，好犀利，係咪好犀利？ 食完係會長牙嘅， 係啦。喂，好多人類嘅科學咧，慢慢即係將我哋想像完全變遷曬。即係以前有啲人，即係我哋唔係有啲人，我哋覺得牙齒就係非常之珍貴，因為冇咗 牙齒當金使啊嘛， 冇咗 點解啊？ 冇咗， 即係話 牙齒當金使。 你唔好直譯啊！你乜即係牙齒可以攞嚟當金使啊？ 你真係好了解佢。 你唔好諗住大聲講一次，有咩好有道理啊，馬老師？ 重複用佢。 系啊，用唔同嘅停顿嗱，即系牙齿咧就可以当咧 金嚟洗啊， 金嚟洗啊，即系哦，你唔好欺骗我啲听众啊，我啲听众好有智慧噶， 系啊，我觉得杨宇头先个阿婉爷咧非常好啊， 佢真系做得好、啊， 佢就系想咁样， 我要攞男主角， 男主角， 咁你系咪咧？你本来系咪谂住咁咧？ 梗系啦， 仲使讲嘅， 系咯，傻嘅。 当讲咗噶啦，系啊，改啦，系啊，所以其实我谂好紧要啊，牙齿当金仔，同埋以前你啲人会镶金牙噶嘛， 系啊， 几有型嘅你咪话，你有冇见 过老人家换 银牙同金牙？ 银牙其实我有试过， 你镶过银牙？ 我六年级嘅时候，小学咧去嗰啲牙科保健咧，咁我蛀咗，咁佢就撩咗我入边真空咗， 哇，好痛！ 佢就抿咗一撇银色嘅嘢喺我只牙，成只牙表银色啦， 补牙咯， 补牙。咁但 系即系你而家就仲喺度， 唔系佢话大个咗你就要去。去換翻其他牙噶啦，咁就 其實嗰只係乳牙嚟，係咪咁意思啊？ 又唔係， 恆 齒嚟 嘅， 因為嗰只係大 大牙 大扣齒， 係大扣齒裏面咯。 係啦， 咁而家就換翻啦， 換咗啦，而家要又要清 全隻， 係全隻換 嘅。哦， 或者即係錫自己牙齒。我想講嗰陣時啲牙齒，我有一粒嗰啲叫咩啊？生菌啊，稻牙根 係。 哇，八千幾蚊一隻， 係㗎， 八千 蚊一隻，去好多次㗎，係 啊， 一六年嘅時候啊，一六年， 係 啊， 哦， 要啊。牙都係貴㗎啦， 兩日瞓唔到， 又痛啦，又辛苦啦，係啊。同埋其實佢哋都講㗎嘛，你最緊要嘅話就係，尤其是做娛樂圈咧，棚牙係好緊要嘅。係啊，好多時候如果你棚牙生得靚嘅話咧，就有機會紅啦。係 啦， 係啊，即係會箍牙，又或者甚至乎一個小小嘅即係呢一方面嘅矯正， 係啊，俾門牙 啊。笑啊，因為你 係 啊，佢哋最緊要嘅就係你上邊嗰 上八下八， 係啦，上八下八， 上面八隻，下面八隻， 因為你一笑就係露咗個幾 大。係啦，同埋咧，而家係有啲新嘅科技係可能會磨細少少啦，唔係嗰啲 做牙套嘛， 唔係牙貼， 係 磨細少少做牙貼。咁你貼一個瓷面喺上面咧，咁就會好白啊，好靚啊咁樣咯。都唔平啊，都我諗六千零蚊一塊 around 呢個 average。 牙嘅傷其實都唔平。 我想做啊，但未有錢。 唔使啊，你牙幾靚啊，你牙 OK。 係。 同埋佢個嘴，佢個嘴靚。係啊，佢個嘴小丑嘴。 人都靚。 係。 可唔可以呢句讲一次啊？马老师，可 唔 可以解释多次呢句说话？即系就系咁 样。 佢头先几凶狠对住我啊！ 你个犯法嚟嘅，你个犯法嚟嘅，系啊！停手，停手。 其实牙齿靓系一个叫做 advance 啦，已经系牙齿健康已经系最基本。以前咧上一代咧好多咧，其实基本上冇而家咁多科技咧，根本上冇嗰啲咩植牙、中牙咩，就要剥噶啦。所以上一代好多。其实好似阿 Sarah 仔，一系整嘅金牙啦，一系咧直系成棚嗰啲，你有冇见过啊？啲公公婆婆嗰啲系啊， 讲下嘢定咗。 但系你剥咗，你都要镶翻一只落去噶，因为咧 会 褪嘅， 褪位 嘅，系佢会褪位，跟住你啲牙就会越嚟越疏，跟住疏得嚟嘅话，跟住佢就会甩嘅话，到最后屘就你都系要成棚假牙咯，系啊，成棚假牙浸落水，你 有 冇见过 浸药水啊？ 有 啲人浸药水， 之后攞出嚟刷牙噶嘛，即 系 有个 IQ 题话，点解嗰个人可以刷住棚牙打去吹口哨啊？点解啊？ 因为 其实系吹唔到，其实吹唔到嘅，因为佢补咗牙齿之后，嗰啲皮个嘴会埋松晒，吹唔到嘅。 但大家有冇研究有牙齿可以睇一个人嘅 性格 风水啊？ 风水 可唔可以大家移起爬移啊？ 移起啊？ 移啊！大家个门牙冇漏风或者冇甩咗只门牙噶嘛？因为由细到大听咧，就系话如果你门牙甩咗咧，系一定要补翻佢嘅。如果唔系咧， 同爸爸媽媽就無緣啦。 嗯， 即係呢個講法。 非精密科學係咪？ 究竟你呢、這個你呢個嘢係來自師傅啊，定係來自牙科嘅醫生咧？ 誒、話唔定嗰個係有讀牙科，但係又半途出家去做風水師傅咯。 哦、啊，我諗冇人會咁有個瘋佬喺度，咁跟住唔補㗎係 細路仔咯，細路仔咯。 你換緊牙嘅時候就話會有機會有個瘋佬啫，冇可能㗎，一定 以上並非精密科學啊！ 你講真嘅都唔係精密科學啦、啊。 其实你讲过啲咩精密科学？ 喂，嗱，我成日都喂停先，停先，我成日引用心理学研究，心理学系一个我哋叫 soft science， 一个软性科学嚟噶， 系。 哦、心理学嚟噶，冇错。其实心理学同物理学以及你天文学都一样，即系、总之你讲紧，譬如可能嘅就系讲紧物嘅道理，系咪？即系万物万物嘅道理嘅就系物理咯。咁如果你讲紧心理上面嘅嘢嘅话，就 系 心 理咯。啱啊。 都有錢理嘅，你嗰啲咪就錢理咯。 錢理係咩？ 有心理，有錢理。 我想打你，我想打你好家屋企，打你到呢度。 夠啦， 我打你夠。 夠啦，夠啦。 喂，非精密科學，咁咪咁啊？你講下非精密科學，講下啦。我見到一篇文章咧，佢話咧屋企有四個地方一定係要空嘅，空啊唔係話空狠嘅空啊，係冇 嘢 冇嘢咁解。你知唔知係邊四個地方？你會覺得邊 四個地方啊？ 一定門口。 睡房、 一个啱睡房， 系啊， 睡房 门口门口唔好摆晒一堆鞋， 好犀利喎！你嗰三个咯， 系啊， 另外一个咧就系阳台，即系叫露台，系啦，咁所以就啲杂物就唔好摆。 点解啊？可唔可以讲？ 系啊， 可以嘅。 系啦，我知道嘅就系门口嘅门口，如果系有摆好多鞋喺度嘅话，是非多，口舌是非多。 佢 话 大门口， 我好惊，我知道咗之后。 广纳八方之财，唔单止代表屋企面貌，仲系吉祥如意啊！如果大门咧好乱，好乱咧，好难。体现屋企嘅整洁，咁同埋啲好嘢入唔到嚟啦，咁样从家居风水学嚟睇咧，好运特别唔中意混乱同埋不洁之气，所以当你嘅入口好多嗰啲鞋鞋物物啊、污糟嘢啊、垃圾啊等等摆咗喺度咧，好嘢就唔会入门啦。所以咧，门口就唔好堆放任何嘢、杂物啊、垃圾等等。 喂，但我想讲呢一个从一个物理学嘅角度， 物理 正确啊，因为咧你门口摆咁多鞋，咁啲鞋又多尘又臭，其实你开门你吹晒啲污糟嘢入嚟都唔卫生，你个人都 错。 都唔聚财啦，呢、這个解释到。 系啊， 马老师头先你讲边度话睡房系嘛？ 咪就玄关。 佢讲玄关，佢讲睡房。 O K， 睡房，睡房咧作为一个休息嘅地方，要提升睡眠嘅质素，要有一个干净舒服嘅。所谓卧室要空，唔系话必须空无一物啊，而系唔好摆放过多嘅杂物。有时啲衫咧就唔好就咁劈咗喺度。有时我系会嘅吓，即系听日会着咁啊，劈喺度。啱今日着完劈咗喺度咁样，咁所以 咪污糟咯。 嗰啲又唔 系。着完嗰啲要放喺张床度啊？ 唔系床，唔系床，即系隔篱有个类似窗台嗰啲咁样嘅地方咧。咁、 okay， 但系我会即系到夜啲，我就会全部执晒，拎晒拎去噶啦，咁样咯。咁喺卧室里边唔好堆积过多嘅杂物，唔单止咧，因为咁会妨碍光线、空气流通，仲可能成为细菌啦、嗰啲病毒嘅滋生地等等等等嘅吓、好啦，下一个地方就系乜嘢咧？头先 厨 房，厨房系要空嘅，因为厨房作为煮嘢食嘅地方，每日咧都系我哋啲食物摆咗喺度，要重视嗰个干净，就唔好食完之后啲窝窝撑撑咧就咁摆到唔洗或者迟啲先洗。但系会可有啲人谂住堆咗喺度，今晚先啦，今日 听朝啊咁样，其实唔好，其实全间屋严格嚟讲都唔好堆嘢啦。 你讲得啱噶，系啊，其实如果你想，我而家都系，你嚟过我屋企啦，你见到系冇嘢噶，系啊，其实你会。feel 到係啊，係直到去到一個示範單位，因為我其實我好耐好耐之前我去過一個朋友屋企啦，咁跟住咧就係咁樣，我就覺得喂冇搞錯，好示範單位咁樣，好似行咗去姨媽家試過啫，係啦，咁跟住後屘佢就唔係啊，你唔明白啊，其實如果你屋企越少嘢，你用喺整家務整潔你屋企嘅時間就越少，咁樣嘅話，你嘅生活就能夠過得更加有質素。咁、我覺得佢就係話嗰陣時候我唔明白，但我而家去到我年紀慢慢大咧，開始覺得原來佢係有道理嘅，係、啊，因為你好多嘢嘅啫，你唔使有好多嘢喺你張台度，你已經爭好遠，唔使揾，以及佢就係乾乾淨淨，你喺嗰度做乜就喺嗰度做乜，每一樣嘢都有佢自己嘅位置，你翻翻去佢自己嘅位置嗰度，整潔乾淨整齊係好緊要嘅、如果你真係相信嘅話咧，係嗰隻氣啊，個氣可以周圍咁運轉咧，咁樣嘅咧就會好運氣咯。 我有個朋友又係咁啊，好似你咁樣樣，佢一位女士住嘅。 嘅，咁就成 又一位女士啊，嗬，多数都系呢啲噶， 成间屋都系即系示范单位嚟， 咩都冇。 佢买一张白色嘅木梳化， 哇！ 有一次咧，我哋有几个朋友去啦，跟住冇得坐，因为我又着深色牛仔褲， 冇錯， 驚磨咗啲色 唔俾， 嚇、啊 啊、真係噶， 係啊，甩色嘅 條牛仔褲甩色黐咗落佢嘅梳化度， 會噶，會變藍色噶、 啊，結果我哋就全部企喺度， 你攞個 cushion 咯，我哋毛巾墊住咯， 無謂整污糟人哋啦， 咁佢自己坐唔坐？ 我明啊， 咁又 唔 好喎， 因為我屋企都係白色梳化， 佢嗰張當然我嚟睇， 唔係咯。 咁我又覺得 咁唔好實用喎。 佢一個人嘅時候，佢點樣樣我唔理啦。 我知道，但其實如果你有客人嚟，其實你可以鋪張毛巾、 梳化墊啊。 係啊，咁咪又 可以坐第度，係嘛？坐第度咧，唔好坐張梳化，坐張牀。 冇錯，有時候要付出代價。最後一個咧就係陽台，即係露台啦。咁啊，雖然唔係個人有，不過咧，我覺得窗都好緊要嘅。不過陽台作為屋企同外界交流嘅地方啊，即係一種叫做接觸面啊。努力保持陽台嘅清潔，唔好堆陽台，一個好堆嘢嘅地方嚟嘅。有些人咧將所有啲雜物 就擺曬 啲單啲車 啊，拱曬出去。 係啊，啲健身器材啊，著龍啊，魚缸啊， 其實 有一個魚缸嘅。 講得好，講得好， 陽台真 係 一個好堆 放，毫無畏畏擺喺度，已經唔記得咗。係啊，成個幾隻青蛙， 將煙抌又唔抌啊， 又唔捨得抌啊， 唔捨得抌啊。 公司有個舊嘅文件櫃、鐵櫃啊，又擺咗喺度。 老師呢個。是不是你屋企嗰個格局啊？ 你唔好理， 因為太多人係咁啦。嗱，你聽緊心機，自己問自己有冇堆咗陽台？因為陽台呢個地方其實講真，你實際上係咪好有用又未必。你耐唔耐企出去望下咯，你唔會成日企咁啊。於是堆下堆下多啲，堆下多啲，咁你就唔清噶啦。咁所以就 係陽台就係我哋自己嗰個迷你倉，唔收錢嘅迷你倉。 The preacher talked to me and he smiled. Said, come and walk with me. Come and walk one more mile. Now for once in your life you're alone. But you ain't got a dime. There's no time for the fool. I just gotta get a message to you. I've got to get a message to you. 送俾你啦 ，Loretta， 等咗好多日啦，佢話。 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人生。 人生每一天都要作出不同的选择，其实每一种选择都会有遗憾，不过与其沉醉在遗憾里面，不如走好自己揀的路。人的一生由擘大眼开始，其实都面临很多的选择，大到人生的规划，小到日常的生活，都不会尽善尽美，有时都会揀啱，有时都会揀错。选择一条路往往就意味同另一条路失诸交臂，有遗憾好正常。选择咗好嘅工作条件，就要接受来自四方八面嘅生存压力。如果选择稳定安逸，就要面对可能会平淡无奇嘅一生。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喺选择同放弃之间，总会有遗憾。如果选择之后，这山望着那山高，始终唔满意自己嘅选择，一路挂住其他嘅选择嘅话，只会令自己迷失喺咁多个选择之中，错过以后更好嘅生活。生活就系咁噶啦，充斥住难以选择嘅选择题。但系其实选择无关对错，无关好坏，选择咗努力去做好呢一条路，咁就已经可以啦。有遗憾不可怕。可怕是将遗憾一直当遗憾。我哋唔使羡慕人哋嘅选择，能将自己选择嘅路走好，就已经系我了不起嘅能力。无论拣啱拣错，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就系人生最好嘅智慧，送俾大家。 老细揾我有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诶，啊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那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 表哥，表哥， 好啊， 早晨啊，好唔开心啊， 今日啊， 我去我旧居度咧，抄下啲邮箱啊，啲咩信件啊，打开发觉，咦，有张差饷费未交，咁啊，即刻去隔篱嘅71去交啦。点知交嘅时候， 过咗期， 系啊，过期， 唔准交 100蚊啊， 罚钱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就发觉，哎呀，细个几好咧，细个嗰阵咧就唔使出呢啲咩煤气费啊、管理费啊， 系啊， 系 啊， 系啊。大个咗发觉要交，发觉好痛苦啊。 唔系噶，你娶个女婆，老 帮你搞 啦， 系 啦，帮你搞晒，有好多嚟噶， 好多 系 咁 嘅。 咁你大个咗冇试过？有时话，哎呀，如果做翻细个嘅就好啦。 唔会， 冇， 系啊， 咁好啊。 我觉得而家几好啊， 而家几好啊。 你仲谂翻以前做乜嘢？谂又点啫？系咪先仲细咩？ 好成熟啊，好啊。 冇办法，一定要成熟啲，因为有啲唔成熟嘅人 喺度咁执。 你系用你嘅手指做咩向我弹一弹啊？ 小杨，你有冇试过啊？想做翻小朋友嘅阶段 老 啦。 但系我又冇话特登想翻翻去童年嘅时候，因为我觉得而家嗰个。工作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呢我就是觉得刚才咪我有跟你讲过的，我长大之后呢有很多责任是多了要负的、有很多事情你要肩负住，同埋呢有时你讲一句说话呢，啲人都会话咩咩有冇搞错，你而家几大个啊，点解你仲要讲埋啲咁嘅嘢，即係我唔鍾意咁样。 例如举例。 例如即係真心讲嘅，如果我哋平时每朝早返嚟直播室嗰啲玩啊癫癫嗰啲行为呢、如果喺出面啲人睇都会觉得做咩事啊，你哋四个几多岁啊，你而家仲要 玩 埋 啲咁嘅嘢。我 唔係玩我认真㗎。即係嗰啲 呢。 我又要开咪讲下，即系我哋嘅下一个节目啊，呢个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咁，有时入到嚟又会同佢喺度打下、折下咁样，即 系 俾外界见到会觉得好做咩事？ 其实系好幼稚 嘅， 好 幼稚 咯。 但系我又想咁讲，我觉得咧，我哋做呢行幕前啊，或者做演员咧，系一定要保持呢一个童真咯。即系我成日都 frame 呢一样系一个童真童心，即系唔可以因为我年纪大啊，可能我要个人要含蓄啲啊，情感唔好咁外露啊，似翻个可能大男人啦、我就唔想咁样嘅。我觉得就算 even 去到依家，譬如同我阿妈、同我啲好朋友啊，喂，我挂住你啊，我中意你，我会讲噶。系啊， 其实 应该要咁样噶。 你冇同我讲挂住， 因为我唔 挂 啊嘛， 真系挂啊，真系。 阿小杨，保持童真童心系嘅，其实人系应该有一颗童心。不过我谂头先，我咪后都问过阿 Doctor Matthew 啦，我话其实我哋今日想讲呢一样嘢，其实系咪都有少少负面嘅咧？即系唔系你讲嗰种啊？你嗰种系开心气氛嘅，大家好朋友玩嘅。但系如果今日所讲嘅呢一种嘅心态或者心情咧，就系有少少系好似逃避啊，或者系唔愿意接受啲责任。 长大 系 啦，喺成人世界上面嘅话，就有好多嘢逃避自己即系应该要负嘅责 任 咯。 系啦，童年同埋大个咗嘅分别就系、童年嘅就系享受嘅开心嘅快乐，但系大个咗咧就系开心快乐之余咧要学识咩啊承担咯， 冇错， 对责任咯。咁呢个都系一个成长必经嘅阶段。咁不如听听听众嘅来信啦。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 Jessie 啊，我同男朋友拍拖五年，今年开始住埋一齐啦，同居差唔多半年到，我就已经开始后悔啦。我觉得咧，我而家多咗个仔要凑咯，都唔似以前拍拖咁开心嘅。 以前拍拖咧，好多时候咧会出街食饭啦，得闲我哋又行街啦、睇戏啦，放长假咧就一齐旅行。但系搬埋一齐住之后咧，冇咗呢啲浪漫嘅生活啦。一个星期七日，有五晚我一放工就要翻去煮饭。我男朋友咧咩都唔做噶，每次翻到屋企咧就翘埋双手打人服侍，成个大爷咁啊！佢从来咧都唔会帮手煮饭、洗碗噶。仲有啊，每个月嘅水费、电费、煤气费、管理费都系我交噶。我曾经投诉佢噶，要佢帮手执屋咯、倒垃圾咯，但系咧都唔听嘅。有时候我觉得真系好攰啊，希望佢唔好净系要我照顾佢，佢都要理下我感受噶嘛。各位主持啊，点解我男朋友咁嘅？我点样同佢相处得好啲啊？ 佢好痛苦啊，个男朋友。 我咪医得好好啊，因为真心 真系噶。 其实系你写嘅，唔系 Jesse， 系 Sarah 写嘅。 系咪 Jesse 啊？就系。 唔系净系我咯，一个姊妹同大家一起去食饭咧， 就系讲呢啲嘢啊， 好重咯啲嘢。 我发觉好多好多男士都系唔理啊，好似个大细路咁样。 系啊，所以多咗个仔咯，我真系听唔少嘅，有好多都话要凑佢咯。 交水费、电费，仲有啲咩要凑啊？譬如啲 所有嘢，屋企需要嘅嘢，屋企所要嘅 事务大小嘅 嘢。 但我有少少意见，我就觉得未必系男仔嘅嗰个角色，有时 都可以有 嘅，系啊，即系。男女都會係嘅，但我又覺得如果你兩個人中間有一個人係願意即係承擔呢啲，咁又冇乜所謂嘅，即係最驚就係 願意 嘅，被逼出嚟嘅，逼出嚟。 唔會有人願意㗎，係嘛？ 起初可能願意嘅，慢慢就發覺 turn out 就大佬。 有願意但有啲怨氣。嗱，其實呢啲會唔會叫做係歸納喺頭先，或者我哋一陣間會講嘅呢一種嘅就叫做 彼得潘， 即係例如彼得潘嘅 syndrome 咧， 係 啦，關唔關事啊？ 關事啊，關事啊！ 男朋友係咁樣， 有啊。咁啊，小楊不如講下 Peter Pan syndrome 究竟係啲咩嚟？ 好啊，嗱，心理學上面咧有一個 term 咧叫做 Peter Pan syndrome 啦，咁其實就係心理學家阿 Dan Kelly 咧喺1983年咧提出一個心理學概念嚟嘅。咁咧其實佢呢一個咧又唔係一個精神嘅疾病嘅，咁佢只一個即係一個叫做所謂流行心理學嘅一個概念，咁睇下大家有冇啦。咁佢主要嘅一啲嘅要點咧就係話，即係當你已經踏入一個成年人嘅階段一個歲數啦，咁但係咧喺情緒上面咧，我哋未有呢一個 maturity， 未有呢個成熟嘅嘅行為或者感覺嘅。咁譬如頭先講咗啦，即係我哋雖然係成為咗成年人，但係咧我哋唔具備或者我哋唔想去面對成年人世界嘅一啲事啊，即係唔想負一啲責任啊，亦都會覺得咧人哋對我哋嘅愛咧係理所當然嘅。但係調翻轉頭叫你去用翻同樣嘅愛去愛翻人哋咧，我哋又唔係好願意喎，係啦。咁所以其實頭先阿 Doctor Matthew 講啱嘅，可能係一個即係逃避呢個成年人嘅世界啦，係咪啊？即係大家都想去即係翻去一個青春期時候嘅自己啦。咁成日都好似永遠都長唔大，好似點解都唔係好成熟咁樣嘅咁一個狀態啦。 有冇聽過 term 叫 kiddo 咋？ 有啊 ，kiddo， 咩名 physical 嚟個大人嚟嘅 ？kiddo 大頭，得意喎！呢個名叫 kiddo， 孩子嘅大人。有一個 term 咧叫 mental lessons， 即係話係一個大人嚟嘅，不過係處於青春期，未過到 嗰個 adolescent， 但係呢個就 係 mental。 係咪可以去到幾多歲都有㗎？即係可能你七十歲，但係你都仲係咁樣， 我都幾慘， 但我想問。 真 係有㗎，身邊呢一種係一種延續啊，定係突然間本來佢即係好正常，突然之間又唔知幾多開始變翻嘅，就唔會 嘅。有啲人講佢就話啊，點解會有成因咧？點解會有一啲 Peter Pan syndrome 咧？其中啲人解釋就啊，都係同佢成長有關啦。細細個譬如爸爸媽媽係 過度照顧， 照顧曬 spoil 曬你，基本上冇經歷過點去 make decision， 去 make choice， 何況話哦要承擔責任咧？咁我成日話驚咁嘅時候，再加上佢條命又好。遇著個女朋友 又抽佢， 做呢個咁樣嘅， 你男朋友真係好啊！你嚟啊， 咁好嘅 drama。 但係我覺得會唔會就係因為佢就係佢屋企係咁樣嘅話，佢自然就會揾翻一個咁嘅女朋友。係 啊，都會傾向 attract， 係想揾翻呢類型嘅人咯。 係啊，佢會想揾翻呢類型嘅人 係 咪？心 理學㗎嘛。啲人話咩啊？個老婆 揾翻 個男人咁 啊， 似咁 啊， 孖寶啊嘛。 係啊， 能够照顾自己嘅。 系啊，我有咁嘅倾向噶。 咁啊，唔好处理股系咩咧？个代价通常 Peter Pan syndrome 咧就 另外嗰方 冇错啦，系周围身边嘅受苦，唔系自己受苦。 系啊，佢一路都唔知啊，唔长大啊嘛。 佢、 啊、 不知几幸福快乐， 佢唔觉得有 真实咁痛苦， 因为佢由细到大都系咁样过生活。啲、 啊、 人都系就佢帮。 如果呢个 Kiddo 做咗爸爸咧，佢会唔会将呢样嘢传俾下一代？ 定系做咗爸爸之后佢会改咧， 系啊，即系系为咗个小朋友。 因为你做咗爸爸，好多责任基本上你一定要负，系咪？你唔可以唔负。 表哥，我想问同年代有冇关系啊？我觉得就算以前咧，我哋几。我唔想用廢嚟去形容，即係就是你都會識得做少少家務嘅，但你逐漸你會發覺嘅就係而家啲年青嗰啲真係 有關係㗎，我覺得。 你嗰啲有冇關係啊？ 我哋嗰陣時，我哋而家喂三個一即係生三個已經好多啦，但你嗰陣時係 七 至十個都有聽過㗎嘛。而家 嫁 即係我啲朋友生可能即係一個就已經夠曬數。係 啊， 咁所以其實你所有嘢都係俾曬佢 啊，注意力啊，俾曬 你阿爺阿嫲婆婆公公全部啲 attention 俾曬佢。 你几岁识做家务啊？ 你识唔识啊？ 扫地洗地 我谂我小我一年级，我阿妈要我帮手接衫咯。 非常好。 我想问你，你识唔识自己烫校服先？ 嗱，呢个真系少嘅，因为我阿妈可能会觉得，喂，呢啲都系比较危险啲啊，咁就少啲咯。 嗯， 系啊，即系做一啲可能手板眼见功夫做到啦，抹下碗啊，洗下碗啊，挂下衫。 以前真系会嘅，全譬如有时咧帮手做下咩搣芽菜啊、洗菜啊嗰啲咯，系啊， 即系荷兰豆啊， 荷兰豆。 咁即系而家就通街就 Peter Pan 啦，一街都 飞嚟飞去， 变咗 小飞侠。 唔系 Kiddo 嗰啲就有问题啦， 系咯， 唔使去长乐街。揾 Peter 仔，每間下都中意個 Peter 喺度。 但我想講咧，佢呢個 Peter Pan syndrome 咧有一個頭先講漏咗，就係話好想成日都享受一啲未成年人嘅一啲特權。我係有呢個感覺嘅，即係譬如咧，有時搭地鐵咧，八達通咁樣嘟你，喂，你過海你真係十零蚊同埋五蚊雞嘅分別嘅喎，係即係你個成年 講嘅嗰個就 是 經濟上嘅啫。 係啊，呢個即係都係一個未成年人嘅特權。我成日都好想，哎呀，如果我而家都仲係可以用翻兒童八達通就好啦咁樣。 兒童嘅八達通即係。 啊、即系起码一半啊， 学生价 咪一半啊， 即系你头望就望向前望，快啲攞六十岁攞， 又得啫， 两蚊 两蚊 又中平系咪？两蚊搞掂系咪？ 咁啊，不如讲下啲特征啦。先讲咧 Peter Pan syndrome 咧，你有冇以下嘅特征咧？话 有冇特征啊？ 对于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好浪漫化嘅，觉得大个咧太多责任啦，觉得系压力嚟嘅，唔想面对啦，同埋咧对于。distress tolerance 面對啲生活啲艱難負面情緒咧，你係想逃避嘅，即係追求快樂。譬如咩咧，好怕孤獨咯，好怕焦慮咯。咁 Peter Pan 嘅人咧就覺得唔得噶，我就係開心快樂嘅啫，我唔可以孤獨噶。所以你見到啲人咧就係成日都拔足咁多爪嘅，要開心嘅，都有痛苦咧，覺得係好痛、好辛苦、好艱難。你冇啲咩 忍受力好低， 好低。 你嘅意思係有啲人成日都一大扎朋友咁樣， 即係成日 都 開 party 啊、玩啊， 唔可以唔開心嘅。 有啊， 係啊，你睇翻啲過程啦，似唔似有啲 Peter Pan syndrome 咧？就係生活只可以快樂咯，唔可以痛苦咯。 但係表哥，我就係好唔明咯，就係點解佢唔可以獨處咧？其實獨處都可以好 快 樂噶嘛，但係永遠就有時間就約一大班人嘈之巴閉，跟住咧就總之佢覺得咁樣好開心，好開心。我覺得其實我有時候我望住佢，我覺得佢好悲哀嘅，即係其實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咧，你係唔可以同自己相處， 能夠接受自己， 係要一大扎人同你開心心咁，你先至叫做開心，咁咪好危險咯。 係啊，因為你一世人一定 你 唔會 成日 所有成日人喺身邊噶嘛， 同埋你身邊嗰班都唔係你嘅朋友。 系啊， 你黐飲黐食啫嘛， 黐飲黐食， 唔係咩？我驚係咁。 但係佢眼中呢啲就係快樂啦，即係係啦，呢啲先至係快樂，對於佢嚟講。 呢啲就係符合呢一個嘅，就係 Peter Pan syndrome 係咪啊？ 同埋佢咁樣做嘅係做咩？就係通過其他人照顧自己咯， 即 係快樂到 照顧自己嘅情感。 係啊，唔識得自己照顧自己咯，佢需要其他人保護自己咯，俾人 care 咯，俾 love 咯。但係翻轉啲嘢雙向噶嘛，奈何佢即係期望單向。 即係佢又唔會照顧翻人， 係啊，咁就好痛苦啦。咁所以最大嘅痛苦咩就係佢令到婚姻關係咧容易出錯字咯。 嗯，淨係接收接收接收， 咁你起初嘅時候可以維係，但係日子耐咗，另一半都會 burn out 噶嘛。咁啊，通常啲婚姻關係啊、感情關係咧，就要容易啲有困難啦。 嗯， 仲有冇其他啲咩嘅，即系符合嘅就系有呢一种嘅，即系 Peter Pan syndrome 嘅。 过分美化啦，同埋咧就系 avoid commitment 咯，好怕承担嘅，你即系身边有冇？ 朋友，哇！一講到啲 long term 嘅 commitment 咧，唔好啦 ，say no 啦，好怕結婚啊，或者冇話結婚啦，就係、是、你個幫你承擔一啲嘢咧，佢即刻逃之夭夭。有冇啲咁樣嘅朋友咧？ 結婚我係咯，因為我覺得呢一樣嘢真係實在係一生一世嘅事咧。除非你唔結嘅啫，你結嘅話就應該係要一生一世，所以我就係咪啊？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嘅責任太大啦。 但你個原因就好唔同喎，你嘅 intention 就咩？就係我係因為好認真看待咯，我要做呢樣嘢係永永遠遠。但係調翻轉 Peter Pan Syndrome 係咩？就係因為我唔想承擔責任咋，我希望快樂咋。佢唔係即叫 serious， 我真係我自己開心啊！ 想食嘢唔想俾錢， 係啊，再想食唔 想食嘢唔想俾錢， 係簡單嚟講就係咁啦。我唔想做 giver， 係啊，冇錯。 我想問下男多定女多啊？有冇統計？ 有啲人咧多，嗱叫做 Peter 啊嘛，所以都係噶男仔多。但係發現咧，其實女仔都有嘅。 啊，女仔叫做 Tinker Bell， 因為都食飛Tinker Bell Syndrome。 啊，所以生活都係艱難。不過點首歌送俾阿 Jesse 啦 ，Jesse 咁慘。 Close your eyes and you'll be there where the mermaids sing.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全球人才高峰会今日起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截至上个月底，各项人才入境计划已经批出近180,000份申请，超过120,000人才已经抵港。他又感谢中央推出多项支持香港吸引人才的措施，包括延长持商务签注人士逗留期限，以及扩展人才签注适用范围至北京和上海，将便利更多来自科研、教育、医疗和法律等各方面的人才来港。李家超说，香港具有一国两制优势、低税制，而且具备国际化市场。他说，香港有5所大学位列世界排名100之内，亦都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心。香港是一个双语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是亚洲的宜居城市之一。香港亦都有自然美景，40%土地属于郊野公园，亦都有迷人的海滩。香港是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人才来港除了有工作机会，亦都有好好的生活。香港的大门会为全球人才敞开。卫生署7月起调整牙科诊所派筹安排，初步登记时间一律由服务当日00:00改为服务前一日晚上8:00开始。市民作初步登记之后，只需要在牙科街政服务时间前30分返回诊所，核对身份和正式登记之后，就可以接受服务，避免深宵排队和多次往返。審計報告特別提到的西貢方日華牙科診所率先今個星期四起改善派籌安排。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正在進行線上電子派籌開發工作。另外，衛生署署長林文健表示，衛生署牙醫空缺率達到30%，明年起會以新模式額外增加40,000個牙科診症名額，会透过非政府机构针对性向弱势社群提供牙科服务，加上现有20,000個街症名额，令到牙科诊症名额增加至60,000個。2017年联合医院医生开瘤药导致病人邓桂思死亡，死因裁判官周慧珠继续引导5人陪审团，之后退庭商议裁决。周慧珠说，5人陪审团要尽量达成一致裁决，如果不能够，死因庭会接纳最少3名陪审员同意的裁决。周慧珠昨日曾经表示，陪审团可以从死于不幸、死于自然、死因存疑3个结论之中选择，但表明法庭一般不希望达至存疑裁决。周慧珠又表示，陪审团可以就今次事件提出建议，他提出几个方向，其中医管局在事件之后实施一系列措施和指引，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包括要为乙肝患者处方抗病毒药等。陪审团可检视有关措施是否足够，以决定是否要提出建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炎热，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多云，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36点，系跌141点，总成交金额58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3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8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4蚊，跌6.2；盈富基金18.54，跌1.4；恒生中国企业66.06，跌4.4。美团115.7，跌4.6；阿里巴巴77.55，跌1.95；友邦保险60.95，跌1.55；上汤1.66，跌2仙；

好明顯啦，係咪？呢一個就係 Peter Pan syndrome 啦，係咪？ 咁你知 Peter Pan syndrome 有個 partner 叫 Wendy syndrome， 真係㗎？咁會點啊 I love this name。 係啊， Wendy syndrome 係咩啊？就係頭先講啊嘛，你有 Peter 一定要配住一個 Wendy 先得嘅。Wendy 係咩？就係好 nurturing， 好 caring， 好照顧人，好細心，好有同理心。 聽唔聽到啊 ？Wendy 好照顧人，好細心， 即係中意照顧人。 阿表哥講緊嘢， 照顧人啊！咁你周圍身邊有冇咁樣嘅人咧？ 有 咁樣 性格，有 配合到有 Peter Pan 嘅個性。 啊，楊楊，我想講咧。 唔係啊！我真心啊，我唔係話賣花賺花香。我遇到我自己中意人咧，我係好樂意去照顧佢啊。 變翻做 Wendy， 即係我做咗 Wendy 咯。真心嘅，我係好願意去付出嗰個嚟。但係咧，都冇大算啦，唔講啦之後嗰啲。 但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啊！即係譬如我頭先講呢個 Peter Pan syndrome 咧，就係一個比較負面啦，即係唔願意 take 責任啦，或者唔 contribute 冇 commitment 啦咁樣。但係如果 Wendy syndrome 佢應該唔會得罪人咯，因為佢又咁容易照顧人，係咪？即係呢個社會上更加容易俾人哋接受咯。唔係， 可能又有壓力喎。 係啊，同埋唔好㗎。係 啊，又攞件衫俾你，我唔想著呢件衫啊。 係啊，即係有時太過想照顧人，但係人哋唔想你咁樣照顧。其实你会俾压力人哋， 缩个遮啊，叫你哇好烦。 但系有啲人咧，如果 take advantage of 你呢一样嘢咧，咁就会系咁 exploit 你呢一样嘢，即系咁会 要你 系啊系，你做呢样 OK， 咁你做埋呢样做埋呢样啦。即系其实嗰个 Wendy 就会好辛 苦 ，Wendy 你好辛苦啊。 你哋都幾煩嘅喎，如果你咁講話，人哋去 take care 你，跟住又要覺得嗰種，你會唔會太多啊？我今日要著呢件衫，你又要著紅色，即係我覺得，哇！你真係 即係咁又唔得，咁又唔得， 即係好少爺咯，係咪？ 其實咪就係 Peter Pan 咯，你根本就長唔大。你聽下你頭先喺度講啲咩嘢？係咪啊？ 係咪人話嚟？ 係咪人話嚟㗎？好唔係 喎， 咁唔成熟。 嗱，如果今日咁好天，喂阿瑞啊，你出門啦，你袋多把縮骨。姐，你煩唔煩先？或者晏晝落雨咧？佢其實 或者晏晝佢真係落雨咧？ 我知啊，但唔知。 同埋你都有個選擇權，你咪唔帶咯？ 佢想佢擺咗落你個袋度。 哦，你有個 Wendy 先出嚟屋企啊？ 有故事聽喎，有故事聽喎。 但無論點都，我覺得始終係會好啲嘅，即係冇 Peter Pan 咁用，即係咁負面咯。我覺得你照顧人哋，人哋就算唔接受，都唔會嬲咗你之後。 所以每樣嘅個性就係其實都係嗰句啦，就係有健康狀態同唔健康狀態咯。表面上都係啲好好嘅，但係去到極端嘅時候咧，就反而有個反效果。譬如話 Wendy syndrome 反效果咩？就係俾人感覺好 controlling 咯， 係 啦，啲 micromanagement 咧，為對方嚟講壓力， 咩都要用佢方法做，係咪？ 咁調翻轉反翻轉頭就，我想問 Peter Pan syndrome 咧，結束上一轉，佢健康嘅狀態又係點嘅咧？好有樂趣， 好有童真咯， 好有好奇心咯， 好似一個小 朋友咁樣咯，係啊，好多人中意咯。 所以一定係有啲佢好嘅嘢咧，先吸引到你一個出現嘅， 係 啦。咁啊 ，Wendy syndrome 啦，你周圍身邊有冇 Wendy 啊，同埋 Peter 喺度咧？有冇啲咩？ 我覺得我自己有少少 Wendy 噶。 哦，照顧人 係啊，我中意照顧人嘅，因為我覺得所有嘅嘢，如果你愛佢或者未必一定話你好愛佢嘅，但我覺得如果你可以照顧人嘅話，係一種福分嚟， 係 咪啊？係啊，所以 咁你覺得照顧人係嗰個樂趣都喺度嘅，即係唔係純粹付出㗎，都係有開心嘅，係 啊。但當然唔可以太多啦。 同埋我覺得透過照顧人咧，你係話到俾佢知，其實我係 care 你，我係緊張你。你要話俾佢知嘛？但有時你唔好淨係得把口講噶嘛。你要透過啲行為，譬如你凍啦，俾件衫你著啊，幫你訂飯啊，或者幫你拎下呢樣嗰樣啊。咁係一個愛意嘅表達咯。我覺得係需要嘅有時。 嗯，係啊，幾好。 咁啊，周圍身邊有個名人咧，係有個 Peter Pan syndrome， 個個都識嘅。係邊個？唱歌好叻嘅，已經唔喺度噶啦。 Michael Jackson 系啊，咁咧佢自己亲口讲过，喺我内心深处咧个 Peter Pan 喺度，所以你见到咧佢有一个庄园，个庄园嗰个名就叫 Neverland， 就系 Peter Pan 里边个地方嚟噶，系啊。咁啊，我后屘发觉，咦系，原来 Michael Jackson 佢都讲过自己又中意 Peter Pan 啦，细个时候咧都有啲经历啦，同埋大个发觉，咦咁有咩影响咧？原来欠债累累。欠咗好多债， 你睇过佢 documentary 佢买嘢买到嘅咧？ 我冇啊！ 佢去一间古董铺啊 ，OK， 佢已经买嘢买到嘅就去买古董啊，跟住佢就系呢个，佢完全系唔睇价钱啊，就系咁样去买嘢啦。 我就网上见到话就原来花费得好多， 好多花好多钱， 系买啲嘢系浪费咗啦， 系啊，摆喺度 嘅咋？嗰个 Neverland 就系 即係固然之用多錢買啦，另一方面好多錢係要去 maintain 啊，好多費用噶。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好 generous， 就係捐咗好多錢俾慈善機構。但係變咗係咩？就係佢做好多嘢時候變得啊，可能冇諗清呢個後果， 即 係 冇 planning 冇 planning。咁所以自己話啊，原來有 Peter Pan syndrome， 又真係可以解釋佢嘅狀況。 即係啲瘋狂購物啊，或者即係自己冇乜理財能力，可以都係一種叫做 Peter Pan syndrome。係 啊，即係可能佢唔理后果咯，睇个责任啦。我周围身边有个朋友都系嘅，已经50几岁，但系从来都唔储钱，每年花好多钱去旅行咯。咁但系都担心佢。 今次你嘅， 今次你 表人嚟，帮我拉出去打。准备好未啊，表弟？你准备咗未？你 拉出去。 时间我用个时间买。 拉出去打麻雀啫。 系咯，真系好似你， 真系好 多钱 去旅行。 你唔好扮啊，你朋友啦，你咁点啊？咁点啊？50几岁。 系我都未，我仲有个极端就系咩？就系唔储钱啦。咁啊，至少银行都有钱啦，有层楼啦，但系嗱又冇楼喎，又冇钱做喎，又去旅行喎。咁但系就几年之后退休啦。 嗯。 咁 即系冇 plan 住， 冇 plan。我就想问你，佢点 退唔到？ 佢点答你？ 我哋 已经 话好担心佢啊，话不如我哋。不如我 筹 钱，筹 钱 帮你俾首期你去供楼啦，唔理唔做，因为要 commitment。咁点算啊？佢谂住周围身边人会照顾佢，咁 佢但系佢有冇屋企人啊？因为 有 冇 屋企人？ 有 人会照顾佢嘅。 佢 都唔 谂 啊，佢唔谂啊， 唔谂啊， 佢就呢样嘢有冇人照顾我都唔谂。 系哦， 咁即系今日 有 咩咩？今日 就 今朝聚嗰啲人， 但系已经倒数紧噶咯，剩翻几年，你唔觉得好担心嘅咩？周围身边嘅人吓。你銀行又冇錢做， 但真係有啲咁嘅人， 有病痛喎，係啊，有啲人咁呢啲或多或少可能啱係咪啲？ 我有問過呢個問題，我話咁你有病痛點算啊？ 係啊， 醫院咯，入公立醫院咯，係 咯， 係啊，總會有人會照顧我㗎，係咪？咁啊，咁如果你真係萬一有啲咩事嘅話，咁啊點啊？咁咪走咗，已經走 咗 咯，係啊，咁咪已經走咗啦。 但佢又開心 啦， 可能係 啊，呢個心態其實都幾緊要， 係啊。 系开心包人哋家，好开心噶。 但系你身边嘅人好担心， 系啊，好担心嘅，担心。 因为系有呢啲人嘅，即系觉得船到桥头就 OK 啦，使乜咁烦担心？ 今日你又冇理喎，即系 happy go lucky 喎，又真系佢好开心，又一直顺利。 同埋佢嘅物欲唔高嘅，即系佢嘅要求个自己个生活个亦都唔高。 咁你唔高就好啦，我系高嘅， 要去旅行嘅， 要买名牌嘅，要坐头等嘅，咁点啊？ 但系第时佢过唔翻呢啲生活噶咯，都唔好话有冇饭食啦。系咪先？ 将来两只眼前就实现咗， 成咗佢算啦。 好，如果系咁嘅话，表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咁样嘅就 Peter Pan 先做乜嘢 解决咧？冇错啦，冇错啦。下一个问题， 相处啊？ 点解决？点样相处啊？咁就系心理学有个 therapy。小徐有冇听过 reality therapy 啊？ 冇啊， 即系现实治疗法啦，就系帮一啲人咧，就系有时候活喺自己世界入边咧，就系佢最需要咩咧？就系佢要令到佢 make choices 咯，为自己嘅选择咧 accountable 去承担翻个责任咯。咁我估就阿伟有啲 Peter Pan 先弱，就系佢帮佢拉翻落翻地，跌翻地啦。 点样可以帮佢拉翻落嚟？ 系哦，咁你发觉有啲咩办法咧？咗咗，头先你讲过你嘅例子好成功，令到你嘅男朋友煮嘢食。 哦，系咪真系咁样？ 系 系其中一个做法嚟。 冇 错 啦，但系你好 skillful， 你好技巧，或者唔系即刻话啊，俾个掣你同我即刻做，佢又唔系嗰只 陪 嘅，你就系陪佢啦。 系啦， 慢慢 bit by bit， 个经验系点嘅？ 就系初头嘅时候，其实佢同我一齐啦，因为佢年纪细，咁啊细个佢冇乜点样做过家务，咁你发觉佢就系零啊，即系乜嘢都唔识。咁跟住你会照顾到佢咁上下嘅时候，你会发觉我就话咁。唔得嘅，因为我觉得呢个系人嘅基本，就系、是、你至少你要识得照顾自己嘛。 己 照顾自己最基本系乜嘢嘅？就系、是、煮嘢食咯。你唔食嘢会死噶嘛？系咪？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咗呢个咁嘅嘢之后嘅话，咁跟住我就话唔紧要，你唔识我教你，因为我识嘛。咁我哋咪开头就当系一种乐趣咁样，去街市度买下嘢啊，跟住就翻去嘅话就先就煮一啲最简单嘅嘢，佢有一种成就感，煮得好食啦。反而而家咧，佢变成煮得好叻，同埋佢就。好多時候冇錯，仲要係自己可能係會有一啲社交媒體度睇咗啲咩嘢，就話俾你聽啊！今日我哋食呢一個啦，咁佢就會出去買嘢啦，翻嚟就會一齊煮啦。煮完之後嘅話，佢就會同你一齊試食咯，咁樣。咁我覺得真係好好啊！即係成件事係。 唔会令到大家好唔开心嘅，系啦、 啊。 但系佢又即系我又可以训练到佢嘅，就系、是、佢今时今日佢识煮饭， 生活成好成功嘅经历啦。Peter Pan syndrome 咩就系、是、逃避麻烦啊嘛，痛苦啊嘛。 嗯， 阿 Yu Yu 点样成功嚟到一个有 Peter Pan 嘅状况就系、是、啊，唔中意煮嘢食嘅咧就系起咗就唔系怪责佢、责备佢或者推你去做啦，而话一齐去做咗先、 啊， 慢慢体验咗先，慢慢做下做下咧就系、是、想有一集嚟讲噶 ，food and door effect 啫嘛，一步一步慢慢去做，就发觉咦有成。成功感，而慢慢咧，佢做下做下咧就系 intrinsic motivation，、 嗯、 自己嚟， 内在推动 咗，系啊，起咗就系靠啲奖励啊、鼓励啊，慢慢就系喺个经历令发觉，咦，我做到，而出嚟嘅煮嘢食都唔差，慢慢 internalize 咗咧，就克服咗自己嘅状况。 诶、嗯，就系咁嘅，即系其实我都有时要忍受啲好难食嘅。 你唔好咁啦，你唔好咁多要求 啦。最难食嘅乜嘢啊？ 试过有一次唔知佢煲橙饭啊， 朝头早冇。好食啊！記得 橙飯未食過呢個 combination， 橙定係唔知咩蘋果飯啊？因為佢話佢覺得蘋果可以煲湯，因為可以揾嚟煲飯咯、啊。 咁好唔好食？ 哇！正喎、啊， 唔好食咯。 但 係 我想 即係佢就生果還點咧？即係佢仲揾啲健康嘅嘢擺埋一煲啊！你明唔明啊？就係、 是、 咁樣咯。 但我想講，唔係每一個學煮餸都有人會成功嘅。小楊楊頭先佢話佢試過煮嘢食喎。 其實我試過，因為學阿瑞瑞話齋，人唔食嘢係會死嘅。咁有時屋企人即係翻咗去大陸啊，即係唔喺香港啊，咁我都要馬死落地行啊， 自己煮， 咁你都要自己煮啦，咁冇噶，即係總之佢熟，擺得入口食，又唔會屙，又可以生存到，咁就得啦。煮蛋啊，咁飯我都識洗，咪識擺入個電飯煲撳掣，整個面啊，咁但係就會將啲可以，譬如可能啲肉啊、肥牛啊、雞蛋啊、菜啊，煮就一鍋熟咁樣就食咯，就咁樣嘅啫。 你自己食冇乜， 我係冇乜要求啊，對食嘢 OK 啊，幾好。 其實你係食飽啫嘛。 其實因為我細細個俾我阿媽訓練到咧，完全對食係冇要求嘅， 因為 點 解咧？因為 佢，譬如我分享下，佢煮番茄炒蛋咧，佢可以去到一個境界咧，係。蛋同埋番茄咧係分開嘅，係啊，你可以撈埋一齊，係好難噶。即係我試過有一次咧，佢整一我細細個小學三年級，佢整一個冬菇炆排骨，我話阿媽好好食啊呢碟嘢。佢一個禮拜三餐都係冬菇炆排骨，我以後見親冬菇，我大個咗之後，我係見親冬菇浸味我都想嘔，我係對冬菇係反感 嘅。阿爸阿媽係啊，你中意食啊嘛， 你中意食啊嘛，煮啊，日日煮啊， 食多啲啦咁樣。 同埋因為佢有成功感啊，你讚佢好食，即係佢叻啦嘛。 所以我以後就好少好驚讚佢啦。 就嚟母親節啦， 孝順節啦， 約咗食飯啊，約咗你會唔會 join 啊？李麗蕊， 好啦，我同我媽媽食。 我最近準備一個問題就係、是，Peter Pan syndrome 就話好唔中意大個咗啦，大個咗好多責任啦，唔好嘅嘢好多問題啦。咁、我想問，如果你解釋俾一個有 Peter Pan syndrome 嘅人，其實唔係噶，大個咧都有美好嘅經歷，係同定係冇噶？你會即刻諗起啲咩嘢？係大個咗先有、 自己可以決定一啲嘢。 係啦， 細路仔你冇得決定噶嘛， 你可以揸住。 大個咗有經濟能力 選擇，係啊！ 表弟你咧， 我都係覺得係大個咗你可以主宰一切咯，你自己控制。 你嘅之前有一集咧講咧正向心態，你話啊生命咧生活咧有三種令到你開心快樂嘅，一個叫 pleasant life， 一個叫 good life， 一個就係 meaningful life。咁 pleasant life 係咩？就係、是、吃喝玩樂咯，感官刺激啦，提上嘅啦，物質咯。咁 Peter Pan syndrome 就係就活喺一個 pleasant life 咯。 即係佢 就 有呢一種， 永遠都係呢一個 狀態。就係啲感官刺激。但係如果你成長咗嘅時候，發覺唔係㗎，原來成長嘅時候咧，我可以擁有一個 good life，能夠用自己上天俾我才華咧，去幫周圍身邊嘅人。 特別 有一個 meaningful life， 我係一個 giver， 唔係純粹個 taker。其實生活都係更加豐盛、更加開心嘅喎。咁呢個就係 Peter Pan 佢所缺少嘅就係生命者，即係生命一個階段美好嘅，聽到之後更加美好嘅嘢。 我能夠接受嘅就係喺人生裡面，你唔同嘅階段咧。都可以過唔同嘅狀況嘅生活咯， 係啊， 係咪 啊？ 但係就係咯，但係就唔可以錯位咯。即係如果當你已經即係六七十歲嘅時候，嗰啲仲係過緊 Peter Pan syndrome 嘅生活嘅話咧，咁就真係有啲 除非你諗到你嘅 Wendy 咯， 唔係，我覺得係嘥咗，係啊， 嘥 咗你嘅 生 命又 咁作為佢嘅朋友，咪應該帶佢領略下咩叫 meaningful life 咧？ 所以而家以下嘅練習咧，就帶大家去感受下一個 meaningful life 嘅。 好，系大家一齐觉得适合嘅咧，可以拣个位置舒服嘅，然后慢慢合埋双眼咯。事后邀请大家谂翻细个嘅时候，你最开心嘅回忆，谂起啲咩咧 ？K 记唔记得学校去旅行前一晚你嘅心情系点噶？又或者你细个嘅时候咧，你仲记得屋企人同你庆祝生日嗰个画像系点嘅？咁啊，慢慢大个嘅时候到读书咯，你追求嘅快乐又系啲咩咧？可能系考试成绩令爸爸妈妈开心。到你大个咧，你追求嘅幸福又系啲咩啊？要咁努力工作，究竟系为啲咩咧？可能系人工，可能储啲钱咧买到架靓车，住一个好靓嘅单位。随住时间慢慢过，唔知去到某个年纪咧，你会发现，无论你几咁努力追求幸福快乐都好啦，生活咧总系有困难嘅。然后慢慢望向周围身边嘅人，你发觉无论佢几咁有钱，几咁有学识都好啦，佢哋同我哋一样，都有伤心，都有难过，都有痛苦嘅时候噶。然后你慢慢学懂，生命就系咁丰盛，有开心，有伤心，有黑暗，亦都有阳光，有得，亦都有失。有赢就有输咯，月有阴晴，亦都有圆缺。后生嘅时候咧，我哋尽力去逃避痛苦，只系追求幸福。直到有一日，你慢慢领悟到咧，幸福同埋痛苦就好似孖生兄弟，而佢哋嘅母亲就系生命。一个人究竟要经历几多岁月才能体会到生命的本质呢？一个人究竟要经历几多岁月的洗礼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He can see the sky. Yes, and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Yes, and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45th 十大中文禁曲 奖项名单 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六月二十三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好啦，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人啊，三十一度嘅气温啊，今日都比较炎热嘅，相对湿度68%，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嘅，听日都有骤雨嘅，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Hello， 各位朋友，我系谭咏麟，我觉得人嘅思想咧可以控制到情绪嘅，所以我每日都向好嗰边谂，个思想调教去好嘅角度嗰度，当然系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直播室好开心啊！ 系啊， 好似真系一家人啊！ 系啊，有几家人啊？ 系啊，有大 Billy、细 Billy 啊， 好犀利！ 令 公子喺度啊， 冇错，要欢迎啊 Billy 成日嘅公子啊，就系 Toby。 Hola，Toby。 Hello， 大家好。 你唔用西班牙话讲噶？ 系啊，你用西班牙话同我哋讲。系啊，好似样啊， 好似样，真系好似啊！ 系啊，欢迎你啊！ 支持 Danny 啊 ，Very good， 好。好啦 ，Billy Sir， 今日咧同我哋嘅节目内容有咩关系？即系同呢一个最近发生嘅日子有冇关系？ 有关，所以一定要带呢个 topic 啊。咁啊，今日又带埋个 仔嚟， 带埋个 sample 嚟 ，sample 货版， 货版啊！以前都系话带埋个乞衣仔啊， 同埋我哋唔讲呢啲嘢。 系啊， 系啊， 同埋 Toby 仔啊， 系啦 ，Toby 仔，欢迎你。 嗱，咁因为西班牙啱啱上个礼拜日。就係慶祝呢個母親節啊！ 係 咁早 係啊係啊！佢哋係 係咯，佢係時差問題啊，可能 差咁多日，我哋十二號先 係咁樣解釋啫嘛。 佢哋做五月， 你好差，係啊，做一個禮拜時差。 佢哋就通常係五月嘅第一個禮拜日。 哦， 係啦 係啦，我哋就第二個禮拜， 我哋就第二個禮拜 十二號， 係啦係啦，好似美國都係第二個禮拜日嘅。 係啊， 咁不過喺拉丁美洲咧。就會唔同嘅，西班牙好似係第三啊先，好似都唔係西班牙係第一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 係啦，跟住有啲拉丁美洲國家就第三個禮拜。 哦，點解要咁樣？ 總之成個五月都一齊慶祝母親節。係 啊，一齊慶祝。咁不過譬如喺中美洲咧，即係墨西哥、危地馬咧，佢哋就會揀一日嘅 specific 一日，就係五月十號嘅。 哦，一定係五月十號嘅。 一定五月十號，係啦係啦。不過咧就冇得放假嘅，即係如果佢係禮拜三咁都係照翻工嘅，係啦。 哦，父親節咧有冇唔同嘅？ 啊？父親節就我哋就會係十七號咯。有啲人又係會揀第一個禮拜日啦嚇。不過如果喺中美洲就係十七號咯。 至於點解母親節冇得放假？因為媽媽廿四小時都冇得放假。 其實係㗎，係 啊。 所以母親節嗰日，如果媽媽又要洗碗又要煮飯咧，其實唔應該。 你講真㗎？ 真偉大啊！ 即係你講真㗎。嚇！ 即係點解冇得放假？唔係講下笑。 哦。 即係媽媽通常都係冇得放假啊嘛，所以母親節都冇得放假咯。 係啊。 你大哥係邊個嚟？ 你做咩事啊？ 咁感觸 啊！ 我唔戴眼鏡就 佢又打喊路啊！ 係啊！ OK， 嗱，咁其實我又想問下嘅就係，如果係嘅話咧，喺嗰啲即係拉丁美洲嘅地方啦，又或者係即係佢哋會點樣去慶祝生慶祝呢一個母親節㗎？係咪同我哋一樣㗎？ 其實都係一樣嘅， 食飯啦， 都係食飯， 送花， 送花，送少少禮物咁樣， 送卡咁樣， 送卡係咯，最主要送花咯。 哦， 我諗呢個主 要。我想問下小 Billy， 你會點做？ 佢唔係 Toby 啊， 母親節 啱啊，小 Billy， 我係佢唔細個嗰陣時有寫卡啊，有整個早餐啊。 整早餐，犀利！ 整咩啊？煮咩俾妈咪食啊？ 哦，唔系嗰阵时都好细个，咁 三文治 最简单嘅，最简单 嘅肉啊 ，cereal， 喂，心意嚟噶， 即系等于啲细路仔画幅画俾妈咪靓唔靓唔紧要，系个心意啊嘛。 咁啊系嘅，好乖，佢两好似样喎。 咁今年嗰个唔可以讲住啊，今年嗰个系秘密啊，因为 啊咁你唔讲 就冇错，过几日先系吓。 好啦，妈咪都听紧嘅。 好 啊， 好。 好啦，老阿 Billy 嫂，预祝你母亲节快乐啊！ 预祝所有母亲母亲节， 所有母亲节啊！好，阵间教你哋点样讲。 好，母亲节点讲咧？ 母亲节，嗱，我哋逐个字嚟先，逐个字吓。嗱，先第一就 系 我哋讲家庭啊， 系 家庭，我哋就叫 family 啊 ，family 啊，即系 family 啦， 系啦 ，family 啊 ，love family 啊 ，family 啊。好，咁爸爸咧，爸爸我哋就可以叫爸爸，叫其實都係咁嘅，爸爸用西班牙文寫係爸爸嚇。咁不過如果 father 咧，我哋就叫 father 係啦。咁媽媽咧就又有人叫媽媽啦 ，mother 媽媽。咁不過如果 mother 咧就 mother 係啦。咁就有 father 有 mother 係啦。咁如果父母咧，我哋就叫Padres， Padres， 即系 parents， 系啦，系啦 ，OK， 加个 S 啊 ，OK，Padres，Padres，Padres， 咁如果有啲人想亲切啲咁叫咧，佢可以叫 Barbie，Barbie，Barbie， 咁 Barbie 即系叫阿 Ken， Barbie 啲第一嘢 ，Barbie， 唔系，写法系 P A B I 啊， 哦 ，P A B I， 咁其实即系好似人哋叫 Daddy 咁咯， 哦， 系啦 ，Barbie，Barbie， 系啦，系啦。咁如果媽媽咪媽咪咯， 媽咪，爸比媽咪， 爸比 爸比媽咪。 我喺個 contact WhatsApp contact 裏面都係叫， 就叫就爸比， 哦爸比， 爸比， 即係親暱啲嘅，係咪？ 有冇老豆即係呢啲咁樣？ 有嗱，通常我哋唔係叫老豆啦，我哋就咁叫老。 老係啊， 咁老係啦 ，viejo 係啦 ，viejo 係啦。比一學就係老，即係媽媽又係可以咁樣叫，媽媽又叫，哦比一下， 係啦係啦， 哦， 咁呢啲通常都係 好 close 好 informal 啦。 會唔會覺得冇禮貌噶？如果你咁樣叫佢，唔會嘅， 聽慣嘅， 親暱嘅， 係啊。你叫老喎，喂老哥， 唔係咁 ，Vico 都可以代表即係長輩啊嘛， 尊敬前輩， 係啦係 啦，都可以叫。 係我哋三位前輩都叫你 Vico。Hola viejo， Hola viejos， Hola viejos。 好嗱咁，嗱咁仔咧，嗱仔啊，仔我哋就叫 hijo， 系啦 ，hijo， 系啦 ，son 系嘛 ，son 系啦 ，hijo，hijo，hijo， 咁个写法就 h i j o 啊 ，h i j o，hijo 系啦，唔好讲 hijo 啊， 系啦， 系 hijo， 哦 ，hijo 系仔 ，hijo 系 ，OK 嗱咁如果系女咧就 hija， hija 系啦 ，hija， hija 点串啊 ，hijo。 HIJA， 哦 ，HIJA， 依下， 好， 依下，系啦，系啦，咁俾你谂下啦。如果仔女点样讲咧？我哋 仔女 依下， 我要依 下，依下 加埋晒，依下 又加埋咯，依下 系啊， 依下下， 唔系，我哋通常就会依下跟住加个 S 咯， 依下， 我依下。 系啦， 唔可点解唔可以 ehas 咧？ 啊，嗱，如果你 ehas 咧就净系女嘅啫。 哦， 系啦 ，ehas 加埋 就可以 仔女， 系啦，仔同女，系啦，系啦。 嗱，老师啊，私生仔、私生女啦， 因为佢 哇，点解个私字 ？ehas，ehas，ehas。 A B C 我先，好啦， 点 搞？ 系咪咁啊？系咁啊 ？C 何 ？C 何先生 即系 先生即系唔系亲生嘅， 唔系亲生嘅， 系亲生，但系 唔系同你大婆， 系啦， 静鸡生 ，private 嘅 ，private 嘅。 哦，嗱，咁嗰啲可以其实我哋有嗰啲 ehos privados 噶嘛， 即系咁译啊 ，ehos privados。 唔係咁誒，唔係咁你有 step 新噶嘛，係嘛？ 係啊， 佢又唔係 step， 佢又唔係 step， 即係總之佢出邊同人哋有啲嘅 relation 曬咗， 係咪？咁我諗唔係叫 privado 啦， 除低一件外套，即係外遇咁就生咗個新仔。 secreto 啦，依個 secreto， 依個 secreto， 即係 secret，secret，secreto， 哦，依個 secreto， 秘密仔，秘密仔 ，Billy sir，DNS 依個 secreto， 誒， 你有冇啊？ 即係 secreto， 哇，你又識聽喎？ 搞到啊 ，Billy sir 真係 阿嫂而家聽咗啦，阿嫂講下笑㗎咋。 Toby 肯定唔係啦，咁嘅樣，佢 樣 一模一樣 病人 咁樣， 擺到 明 醫學 係啦，呢個 100% 醫學， 100% 係啦，好， 好啦，好，跟住就嗱，我哋講講brother 啊，咁我哋就叫 hermano。 Hermano 系啦，咁可以阿哥细佬都系 Hermano 嘅 兄弟， 咁兄弟系啦，兄弟就叫 Hermano， 所 以我可以望住马老师都话 Hermano， 可以咁嘅咩？即系话就算唔系血缘算系咪啊？即系就咁嘅兄弟 嗱嗱，即系 amigo 就系 friend 啊， 系啊。 咁不过如果你好 friend 系啦，咁我咪叫 Hermano。 女仔可唔可以同？即系有时候啲同啲男仔好 friend 嘅话咧，都可以话我哋兄弟嚟嘅，咁样都可以叫佢咁样嘅咩？ 哦，咁咁你另外姊妹嘛， 嗯 ，sisters 系 sister 点讲咧？你估下啦 ，Elmana 系啦 ，Elmana 系啦 ，Elmana 系啦，所以 Elmana 咁啊， 哦，即系 brothers and sisters 系啦系啦 ，OK， 咁如果系啦，如果 brothers and sisters 即系 siblings 咧， 系 siblings 咁我哋就可以用 Elmanos。 Elmanos 即加個 S， 係 啦 ，Elmanos。 Elmanos，OK， 好， 係啦。 哇，學咗好多屋企人嘅關係啊 ，OK， 係。我哋所以而家我哋而家呢度大家都係 Elmanos， 靠你啦 ，Elmanos，Elmanos， 兄弟姊妹啊， 冇 viejos 噶嘛，係 啦， 即係大家一樣年紀噶嘛， 冇錯，誒都唔係嘅， 邊個 有分嘅咩？有分嘅咩？好啦，好啦，我哋嚟咯喎，下一個， 好好下一個， 嗯， 嗱咁 madre 就係母親啦，係啊，咁如果我哋用翻好似。上次咁 dia de 咁啊 ，dia de la madre 就係母親節咯。 哦 ，dia de la madre，dia de la madre，dia de la madre。OK， 呢個就係母親節。 母親節係啦，咁如果你想人哋 happy， 咁你咪 feliz， 係啊 ，feliz，feliz，dia de la madre， 係啦， 係啦，哇，正啊！ 嗱，咁我哋可以練定課呢個禮拜，嗱，咁課下個月可以練定 母親節， 父親節係啦 ，dia del padre。 Dia de padre， 系啦 ，Dia de padre 吓，咁如果父亲节快乐点讲咧 ？Feliz Dia de padre， 诶，听多次先，老阿马 老师，诶 嚟 ，Feliz Dia de padre， 哇，做乜嘢啊？呢位别河，你做咩事啊？ 系啦，冇一个啱。俾心机， 讲 一次。 好，你其实咪讲西班牙 ？Dia de padre， padre。del padre， 好。 Felicia del padre， 系 嘛 ？Felicia del padre， del padre， 呢个就母亲节快乐。 系啦系啦，好啦，嗱咁今次母亲节啊，咁我哋就 送花， 送花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哋趁机会就学下啲 花 嘅 嘢，好嘢。 好嗱，咁我哋先讲花啦， 系 花就 flower。 floor floor f l o r floor floor 系啦， 地板啊。 差唔多， 知唔知？地板 幾多面先？ 嗱，咁如果我哋 地板 ，floor，floor，OK。 咁如果一扎花咧，我哋就叫 un ramo，un ramo，un ramo，un ramo de flores，un ramo de ramo de flores， 即係一束花， 係啦係啦 ，flores 一束花。 哎呀，我琴日都收咗一束花啊！ 係啊， 啲人係咪想送俾我母親節快樂？ 嗯。我以前都以为你系女人系咪？ 以为我可能系属咩啊？杨小妹啊，送俾杨小妹。 杨小妹， 收个花啦，唔好嘈啦。OK， 好啦，咁啊一束花，我哋头先就系 咁。咁我哋嗱之前学过呢个玫瑰花啊，玫瑰花就叫 rosa。嗱，咁 rosa 我哋有唔同颜色啦， 玫瑰、白玫瑰 系啦系啦。咁上次我哋讲个红玫瑰啊，红色就 rosa。 白玫瑰 就 Rosa Blanca， Rosa Blanca， 系啦系啦， 好啦，嗱，咁下一个咧就俾你哋估下啦。 好啊， 吓，咁我哋 Spanish 咧就叫 Orchidea。 Orchidea，orchid 系嘛 ？O R C H I D， 系你个耳仔好劲啊！ 兰花 系啦，即系兰花。 嗯 ，OK， 兰、 okay. 嗯、花手咧 ，Orchidea， 兰花手啊， 即系嗰啲咧，唔系我谂 Billy 就唔知嘅，系啲做手咧， 系啲女仔咁样， 即系嗰啲昆剧啊，咁样系有啲咁嘅兰花手， 系 啊，呢叫兰花。 要译下先啊，要 咁手点讲啊 ？Mano， Mano。 咁你可以話 Mano de Orchidea 嘅， 哦 ，Mano de Orchidea， 不過要睇係咪真係咁叫啊 ？OK，Mano de Orchidea， 蘭花好，仲有另外有兩個都要俾我估， 係俾你估，好，下一個就 Lilio， 即係 Lily 啊 ，Lily， 係啦 ，Lily 啦，百合花， 百合花係啦 ，Lilio，Lilio，Tulip， 跟住 Tulip， 係下一個就 鬱金香 ，Tulipán，Tulipán，Tulipán， 你想拎 Tulipán 俾？ 杜利班， 咁啊，即系 出嚟 你话咩啊 ？Tulip 即系 郁金香， 郁金香系啦系啦。好，咁跟住咧就下一个，呢个 哇，一定要学，因为母亲节一定系送呢个康乃馨。 系啦，呢个我哋就叫系啦 ，Carnation 叫 Clavel， Clavel。 Clavel， 康乃馨， 康乃馨啊！咁 Clavel 都有分顏色嘅喎， 係啊， 咁 Clavel Rojo 就即係 紅色嘅康乃馨 ，Clavel Rojo 即係 Clavel Blanca 就係白色嘅康乃馨 ，Clavel Blanco， 白 Blanco， 咁仲有粉紅色嘅喎。粉紅色我哋就因為粉 ，pink， 佢用 即係兩樣加埋，因為你白色溝即係呢個紅色嗰邊粉紅色。 嗱 rose 嗱我 rosa 咧 rose 咧，有啲人因為係佢用咗 rose 嗰個字嚟做用粉紅色啊， 係咩？ 係啊，咁所以我哋就叫 rosado， rosado。 其實有啲似法文就話 rose 咁 ，rosado 係啦，咁所以我有 clavel blanco。 Clavel rosado， clavel rosado， clavel negro， 嚇 ，clavel negro 都有嘅， 哦係咩？黑色嘅康乃馨， 黑色康乃馨，邊度有？佢送俾阿媽，唔 係 咁 冇 乜嘛，係 啊， 康 乃馨，媽實 唔中意， 你曳啊你！好啦，康乃馨之後嘅話，另外都有一啲都係中意，媽咪會收到 嘅，媽咪中意嘅係啦嚇，第一個就係 Margarita。 系啦 ，Margarita， 錯谷， 英文就叫 Daisy， 我好中意 Daisy， Margarita， 咁因為佢個翻譯中文寫唔知乜菊花咁我就即係 撈亂咗， 係啦，冇撈亂，係啦。因為另外嗰個菊花咧，即係唔送得嗰個， 真係菊花，送得嘅某啲場合啦，某啲場合 啦，係啦。咁嗰個就叫 Chrysanthemum， Chrysanthemum， 不過就唔好母親節啫， 係啦，母親節 係大棵嗰啲。 Bishop， 我想講啊，嗱咁難得今日阿公子阿 Toby 上咗嚟啦，不如 Toby 剩翻少少時間咧，有冇啲説話同媽咪講啊，或者同我哋其他聽眾嘅媽媽去祝福佢哋，或者可以嘅唱首歌送俾大家得唔得咧？ 好喎， 好唔好啊？ 好喎， 有啲説話同媽咪講啊。 讲一两句， 慢慢讲啊！ 你唔好请唱 啦，快啲啊！时间唔够噶啦。 Hola todos， feliz día de la madre。 哇，母亲节快乐！ 咩 ？Te gusta mucho， te amo mucho， te amo mucho。 咁啊，祝大家母親節快 樂！未唱歌喎， 唱唔唱歌啊？ 唱首同母親有關嘅歌， 送俾媽媽。 母親嘅歌。 因為點解我哋要逼佢唱歌咧？就因為咧佢讀呢個音樂係啦，冇錯。咁我哋諗佢啊，佢唱歌喎，可能 唱自己飲歌都得嘅噃。 係啊，你中意唱 咩？祝你母親節快樂！ 冇呢咁嘅嘢。 有呢個歌嘅咩？祝你母親節快樂！你咪你作㗎？ 冇呢啲嘢。 唔同嘅日期咪用翻同一首歌轉咗啲歌詞。 好啊，好啊，試下試下試下。 好啊， 好，收尾想下母親， 祝你母親節快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祝你母亲母亲快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祝你母亲节快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恭祝你母亲节快乐。 果然系音乐系出嚟嘅，系特别唔同啲 嘅，好嘢好嘢 好嘢。好啦，多谢晒今日 Billy Sir， 冇错， 诶，多谢晒 Toby， 今日嚟到呢一度，同我哋咧就已经讲咗好多有关于嘅就系母亲节啦，嚟紧啦，系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咧，即系同妈咪好好地庆祝。一定要多谢嘅就系佢全天候廿四小时，每一日都好 间断， 冇错， 冇家荒地。 多谢晒， 好，多谢晒 Billy Sir， 母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七月起调整牙科街症派筹安排，初步登记时间一律由现时凌晨零时改为前一晚八点开始，避免市民通宵深宵排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账委会聆讯宣布新安排，又提到审计署关注的西贡方逸华牙科诊所率先今个星期四起改善安排，派筹时间改为下午一点，即是诊症前半个钟头，避免市民多次往返诊所。当局又会争取尽快推出牙科街症电子派筹。香港全球人才高峰会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政府预计有7000人参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具有多项优势，欢迎世界各地人才来港发展，强调人才来港除了有优良的工作机会，亦可享受好的生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现时各项人才计划以内地人才占较大比例，未来将会加大宣传力度，重点到东南亚和欧洲吸引人才来港，做大做强香港作为人才高地的功能和角色。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话：，会谈是富有成效。雙方簽署了18項部門間合作協議，而在會談上，習近平強調雙方要堅持獨立自主，共同防止新冷戰或者陣營對抗。中法雙方應該共同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反對脫歐斷鏈和築牆撤壘。他又歡迎馬克龍再次訪問中國。马克龙就感谢习近平在干邑白兰地反倾销调查之中展现出开放态度。美国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首次载人试飞任务，由于氧气阀门出现问题被推迟。试飞任务在发射之前大约两个小时突然被取消，目前飞船机组人员已经离开飞船，暂时不清楚氧气阀门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可被快速修复，飞船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试第二次发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20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62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6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8点，跌30点。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because you cry, come first to me. The apple tree that grew for you and me, I watch the apples falling one by one, and I recall the moment of them all, the day I kissed your cheek and you were gone. Now we are tall and 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but yes, you cry, come first of May.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Four 30. 4:30. 哎，我即刻起身，生意开始，一定唔衰得啊！ 搞掂，执齐嘢，好，出门口。 阿妈，你做乜咁早醒啊？ 哎呀，得啦，放心啦，冇事噶，我咁大个人。 咩啊？你俾利是我扎袋。啊，好啦好啦，我多谢你阿妈。 哎呀，早啲瞓啦瞓啦，唔好理我啦。 哎呀，得啦得啦，我装住香俾老豆就出去啦。啊！ 嗱，老豆。今日起咧，我就会上东莞做嘢噶啦。保佑我吓，顺顺利利，顺顺利利啊！ 波叔早晨， 你都几准时啊，冇迟到。 我惯咗早起身噶嘛，以前做茶楼点心部啊，仲早起身啊。 食早餐未啊？ 头先经过茶楼啊，我仲顺便入咗厨房同师傅讲咧，我今日上大陆做嘢，咁啊佢又请我食叉烧包，仲叫我啊拎埋过嚟请你食啊，嗱， 你叫你拎俾我，我仲以为你专啊买俾我食嘅， 系啊波叔啊，其实我本身系想买俾你食嘅，我唔系又做错咗， 讲下笑嘅啫嘛。喂，行啦行啦，赶搭深圳8:30嗰个班车上东莞啊，爽手爽手。喂喂喂，咪住，有冇带齐证件？ 带齐啦。 有冇换定人民币？ 哎呀，死啦！人民币啊，死啦！ 死啦！ 我唔记得咗，波叔点算啊？点算啊？ 点知你点算？你谂你咯。 波叔啊，咁唔好意思啦，你可唔可以借定啲人民币俾我啊？ 呢个故事教训你，下次上嚟揾张纸揾支笔写低带乜嘢做乜嘢，明唔明啊？ 明 明明明明，你又唔做，成碌木咁，唔识喐啊？吓，写低佢啊！ 啊，波叔，我点写啊？ 啱啱先同你讲完，准备定纸笔记低啲嘢，咁你而家做咩唔喐啊？等咩啊？攞支笔出嚟写低，下次上嚟就记得人民币要换啊！ 波叔唔系我， 唔系连纸笔都冇系嘛？唉，康仔啊，你其实有冇心跟我上东莞噶？ 波叔有嘅有啊，有心噶， 有有冇嘅算啦，你唔好去啦，我唔逼你啊吓。 得波叔，一系咁。嗱，你借定10蚊俾我，我阵间咧去到深圳一落车咧，我即刻冲去买纸笔。哎呀，波叔，我真系认真噶，你唔好趯我走，叫我翻屋企啦。 早又要我劳气，哎，俾晒叉烧包我食，你唔好食啊，你我一餐啊。 你攞晒咯，攞晒咯，你食晒佢咯。其实头先咧，我食咗几粒虾饺同烧卖噶啦，而家唔肚饿。 虾饺烧卖我最中意，你自己食晒唔留俾我食。哎呀，心淡啊！哎，唔理你啊，我走啦。 哎呀，波叔啊，唔好啦。 走啊走啊， 我错我错我错啦。 当火车由深圳开出，我就即刻拎出头先在深圳嗰啲铺头仔买嘅纸同笔啦，写低波叔要我下次上嚟一定要记得做嘅事。啊，我都唔知点解，第一次咁听人讲，仲照足波叔嘅说话去做。啊，甚至乎我谂翻转头，我读书嗰阵啊，都冇试过咁乖 job notes 啦。拎起支笔，真系好似，哎呀，真系好似好重咁啊！不过同自己讲，我唔可以咁冇用嘅，我一定可以挨过去，更加唔可以令波叔同埋妈子失望嘅。 嗱，康仔，你咧就住呢个宿舍，嗱嗱嗱，你一个人住够啦，够唔够啊？ 够啦，够啦、啊！我咁大个仔啊，都未试过自己住一间房啊！嗯、哇，而且将一间房仲要咁大、啊，直头啊，大过我喺苏屋村个屋企啊！波叔啊，嗯、多谢你啲安排啊！我真系好中意，好开心啊！ 中意就得啦，啊，执好啲嘢啦，执好啲床单被铺，一阵间带你周围行下啦， 哦、 好嘛？ 唔该，波叔。 咁我转头先嚟搵你。 诶，咪住咪住， 又点啊？ 波叔啊，间房系咪冇电视噶？ 哦，你见唔见到有啊？ 我就系见唔到咯。 咁大部电视见唔到，梗系冇啦。啊，一家落车间攞部电视机啦。 车间即系咩啊？ 我哋呢边叫工厂或者生产线，咪车间咯。 哦， 嗱，我话你知啦，康仔，国内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后咧，好多香港人翻嚟投资开厂。真系好多商机，你好好计划下啦吓。呢、這个时候咧，翻嚟大陆做嘢系最好噶啦，机会大把，睇下你识唔识得把握。 但系咁，波叔，而家大陆唔系话咩，净系只可以生一个细路仔咩？咁仲边人买玩具啊？ 你真系唔识谂嘅。我问你啊，如果你得一个仔，你会点啊？系咪当个如珠如宝，咩都卖俾佢，最好嘅嘢都俾佢啊？ 咁一定会啦， 咁咪系咯，玩具市场啊好大㗎。仲有我哋工厂啊仲有帮其他外国玩具牌子做代工㗎喎，即係我哋就帮佢有生产线啊，做完就贴佢哋个牌子，而家好兴㗎呢啲叫 OEM， 听过未啊？ 哇，波叔啊，听落好似好叻咁喎，点解你好似咩都识咁嘅？ 咁做得耐识少少啦。仲有好多嘢咧，你都识噶，迟啲啦，俾心机慢慢学。哎呀，唔好讲啦，执埋啲嘢，我楼下等你吓、 啊，好啊， 快啲啦、 啊， 快啲啦、啊。 康仔，康仔，点啊点啊，上面咧做嘢辛唔辛苦噶？哎呀，死啦！冇见一个礼拜你瘦咗啊？ 系咩？边度话？我觉得而家好 fit， 系我之前肥啫嘛。 其实呢如果真的太辛苦不如不要做了，你回来香港陪我。 回香港回来做什么？ 你找一份厨房做就行了，好过你上大陆、啊。我听表哥说那些东西很污糟，水又说不干净。 你表哥在上面做做嘢嘅咩？ 唔系啊，我听人讲噶咋。 咁咪系咯，枉你哋仲话自己系大学生、啊。 你咩意思、啊？ 我意思系啊，我越嚟越觉得喺上面做嘢嘅机会咧就越嚟越多。如果我哋啲香港人啊，一早识得翻去发展啊，一定会有优势噶。 喂，嗰、那个咩叔啊，咁样讲嚟讲去，你都有信佢讲嘅。其实佢系咪俾咗啲咩迷药你食啊？佢咪呃你噶？ 咩、啊？即系我咩都冇，有咩俾佢呃啫？ 我点知道、啊？嗱，总之我提过你噶啦，你自己小心啲啦。 啊，波叔啊，你望下嗱，我已经抹干净晒啲机噶啦，仲有啲咩要搞啊？ 咁快？ 嗯。 你唔好求其抹啦， 唔系啊，波叔， 是但咁啊， 我每部机好认真抹噶、啊。 喂喂喂，地下啲架衫摆到乱七八糟，你执翻佢啦。 嗱， 点可以咁啊？ 嗱，波叔啊，唔系啊，啲架衫唔系我摆喺地下噶，同埋我都唔知咩嚟嘅，我又唔知摆喺边，真系唔关我事噶。 即系咩都唔关你事啦，系嘛？阿妈，你自己问下啲架衫，你系咩嚟噶？咩用啊？摆边度啊？你问下佢啦。你唔问啲架生，自己话俾你知啊？吓，唔通咁啊？ 波叔啊，唔好玩我啦！我真系问佢啊，佢就真系识答咩？ 你唔试下问啊？点知佢唔识答你？试下咯， 吓、嗯，我试下咯。啊，士巴拿，士巴拿，啊，你咩嚟噶？有咩用啊？ 好仔，顺便讲俾你听，你喺香港叫士巴拿，大陆叫扳手，我嚟上紧啊，刘松嗰啲正方形或者六角形嘅螺丝头同螺丝帽嘅，诶、啊，拎嚟俾我。 哦， 你咧唔系咁揸，唔系咁揸，又要搞多你一样嘢啦。嗱，记住，你递工具俾人咧，你揸住个头手柄俾人，咁人哋觉得方便啊嘛，容易接啊嘛，唔会整到人。嗱，记住啦，呢啲咁嘅工具系你嘅生财工具。佢帮你揾钱，你梗要对佢好啦，执好佢，摆好佢，咁下次唔会狼忙啊嘛，咁佢先帮到你噶嘛。 哦，明晒啦，明晒啦，波叔。啊，嗱，咁我想问啦，咁呢几支螺丝批又有咩唔同，有咩用啊？ 喂，我讲完咁又点啊？你有冇揾纸笔抄？但系呢纸笔， 哎呀，波叔啊，有听你讲噶，咁我一直有待住噶。嗱，你讲啊，嗱，我而家攞出嚟啊，嚟等阵啦。 我 抄低晒啦， 我 写低晒啦。 讲喎，我肚饿，想食碗面。 两点半啫，啱啱先食完午餐又到。 你嚟得我，我仲有啲眼瞓。喂，冲杯粗湖嗰啲普洱茶俾我。 好啦好啦，你等我啊，转头嚟啊。 康仔，我挂住你啊，挂死人啦，挂死人啦，挂死人啦。 喂，一查落嚟够多人识我噶，你唔好关我咁实，我痛到 咁人哋就挂住你嘛，讲啊，你冇挂住我，有冇挂住我？唔制啊，你挂住我多啲得唔得啊？多啲啊，多啲啊！ 咁我而家一放假翻香港，咪即刻约你咯。 算你啦，你讲啊，我呢一阵间去边度好啊？我谂到啦，我哋先去睇戏，跟住去打边炉，好嘛？ 好，不过做呢啲嘢之前，我想你陪我去买茶叶先咯。 咩啊？买茶叶咁麻烦嘅、啊、你，你以前喺度做噶嘛？你叫人求其斟啲茶叶俾你咪得？ 咁梗系唔得啦！啲茶叶买俾阿波叔噶，波叔佢份人好嘴刁噶。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啊？佢落亲嚟荣记饮茶，都系贪呢度啲点心好食，嗰啲茶。佢自己带茶叶嚟冲噶， 咁啊波叔咁鬼麻烦噶，人哋谂住咧你翻嚟一齐要拍拖行街睇戏噶嘛，要买茶叶咁老土，唔去啊，要去你自己去。 嗱，唔可以咁讲嘢噶，波叔对我好好噶嘛，咩都肯教我，我而家直头话当正佢我师傅噶啦，所以我想对佢好啲啊。 我就系你女朋友咯，又唔见你对我咁好，你翻嚟啊有冇谂过买啲咩俾我啊？有冇啊？有冇啊？ 你冷静啲先。真系有喎，等我阵先。嗱，呢个锁匙扣啊，我喺深圳过关之前见到噶，我觉得几靓啊，特登买俾你噶，你睇下中唔中意？ 唔中意，冇心就唔好买咯，求其买埋啲狗屎垃圾俾人，我唔要、啊。 喂，人哋专登拣噶。腹肌唔该，请问肥妹小姐有冇口信留俾我啊？ 哦，肥妹小姐叫你去湾仔装士敦道买茶叶，另外听日天气冻，叫你着够衫。 哦，唔该唔该。肥妹啊，喺尖东望过去对面海，几靓啊！嗬， 系啊，所以咧，我真系好中意香港噶、康仔啊，我同你一齐咁耐，你有冇啲咩打算噶？ 我想再努力啲做嘢，我想有一番作为，唔想再咁样浑浑噩噩咁样咯。肥妹啊，你等我好唔好 啊？我唔知等唔等到、啊。我阿妈同我讲啊，话想搞移民去加拿大啊，你话好唔好啊？ 哦，最近我听我两个 friend 咧都话要移民啊。啊，但如果你全家移民，你都移埋过去咁样。想落一家人一齐都好似几好啊，系咪啊？ 好你个头啊！乜你唔会唔舍得我咁咩？你唔想同我一齐咩？ 想，但系我而家我又冇事业，我又未搵到钱，咁点搞、啊？ 康仔啊，可唔可以带我走啊？ 可以，你想去边啊？行庙街啊，好唔好啊？ 哎呀，冯永康啊，你可唔可以醒啲啊？ 啊，唔系、啊。我真系想去庙街买邓丽君个 cassette 带，之后上去东莞俾啲同事。我记得佢哋讲过咧，好似中意邓丽君噶。啊，嚟啊，你陪我买啊！ 冯永康啊，其实你诈傻定系扮懵咧？你究竟明唔明我讲乜嘢啊？ 我明啊！哇，成八点半噶啦，喂，你快啲陪我去庙街啦！一阵山档冇得买噶啦。 冯永康啊，我陪你去庙街都得，你要送饼带俾我噶喎、啊。 得，送两饼带俾你都得。行啦行啦行啦， 真系 快啲啦快啲啦， 唔去得唔得啊？ 嚟啦， 污糟邋遢，我唔中意庙街噶。 草佬拉你啊！ 唱故事多，重

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